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大家好，戴希南你好， 你好。 欢迎各位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节目的议题有：一、恶劣天气下疏导旅客的安排；二、对特殊教育需要的学龄儿童的支援；三、核心区铺位的租务状况。台风小犬集港期间，天文台改发九号风球前只得15分钟的预告，随即咧，机铁同埋巴士咧停驶，大批旅客滞留机场，过程中带出多个问题，值得探讨。一、运输物流局、机管局、港铁、运输业界喺恶劣天气下疏导旅客嘅安排，以后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呢？二、与其急召的士到机场载客，系咪应该谂下点样更好咁安顿旅客喺机场好好休息？例如想想怎样照顾到他们的起居飲食，好过等他们急于冒险搭的士离开呢？三、又或者协助旅客入住机场附近的酒店，并且安排旅游巴安全再送，可不可行呢？四、有的士业界说曾经向政府提议设立台风车队，预留80到100架的士解决突发的问题，但是当局就不睬他们。台风车队这个讲法又值不值得考虑呢？五、有议员认为个别对地区的风力其实是有差异的，可不可以研究一下避免九号风球就所有公共交通一刀切停驶呢？就以上一系列的台风引起的交通问题，尤其是在这个旅客的疏导他们的问题，大家怎么看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讲下，就住小圈期间嘅事，戴希立，你有咩观察呢？ 嗱，我咧就周围都听到人好多抱怨，咁啊，特别嗰啲啱啱系八升九得15分钟，而又走咗去搭车，但系搭下又停咗咧，喺半路嗰啲咧，就我谂啊最大意见啦，真系。咁但系呢个问题咧，我谂我哋即系都要喺个逻辑上咧，要谂清楚咧，就系、是。第一，如果真系挂九号风球，系咪应该毫无例外地全部停止，以确保即系行车或者乘客嘅安全？呢、這个我谂第一个大前提要倾嘅，即系话 系咪一刀切？ 系咪应该九号风球要一刀切？ 嗯、 因为安全嘅原因，呢、這个第一个问题要确立嘅。你话如果呢个系嘅话咧，剩翻落嚟咧就。当你挂紧八号嘅时候，几时转九号咧？确实咧，呢、這个就冇人会知得到嘅。即系当然，如果天文台能够预测得到啊，佢都想早啲预告啦。即系咁样。但系如果佢真系无法预告咧，其实挂咗八号风球咧，大家就应该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随时会九号， 随时会九号，而随时会九号咧，就随时会停。咁呢个咧，就我相信。日后咧，我相信就算唔讲，依家都大部分市民都心中有数噶啦。依家吓 系 不过今次就嚟得突然啲咧，或者好多人都冇留意，原来八同九争一级咧，就原来有停与唔停之分嘅咁样。但最后一个问题咧，就话如果系九号一定要停，八咧就大家要准备佢随时停嘅话咧，咁其实有好多依家问，九号之后有冇啲可以有一啲？特殊考慮啊，乜嗰啲問題咧，可能就或者唔需要太多討論，因為咁冇一應該一刀切地停，咁就唔會話突然間我哋揾有冇車，有冇另一啲車可以九號行啊？乜嘢？咁剩翻落嚟，譬如機場嘅問題咧，就變咗係一個點樣喺宣布九號風球嘅時候咧？使到所有到达的乘客咧，可以喺机场度休息嘅问题啦。 嗯，好嗱，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咧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啊陈少雄议员，陈议员你好。 你好。 啊，陈少雄，你点睇啊？即系成个逻辑应该点去谂个问题先？即系吓。 系啦，头先啊，戴希立同阿梁家永所讲咧， 我想大家就以一个好重要嘅大前提去考虑先。 好， 就系、是、无论乘客或者系市民咧，安全系佢哋大前提。 对， 政府或者任何公共交通服务者都要确保市民大众同埋乘客嘅安全啊嘛。 嗯， 包括埋个司机添嘅。 啱。 如果当八号、九号风球之际悬挂，其实代表咗咩咧？路面嘅情况系非常恶劣。 嗯， 如果唔系，都唔使话停课、停工啦，系嘛？ 系， 即系工作人员都即系接呢个八号风球之后，佢哋系唔使翻工嘅。 嗯， 咁交通工具咧，包括巴士好、的士好，或者系自己揸车好，其实喺路面嘅行驶都存在非常大嘅风险。 嗯， 随时遇到塌树啊，譬如招牌或者飞来杂物咧，就喺横风横雨飞嚟飞去。 嗯， 司机同埋乘客如果暴露喺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咧，系即系我哋系要确保佢哋嘅安全。咁就算啊，头先大家所提到，无论机管局也好，港铁公司或者政府也好，系喺八九号风球嘅时候，都系有能力安排到接驳巴士或的士咧。我认为都唔应该贸贸然将司机同埋乘客嘅安危暴露喺横风横雨之中嘅， 系 嗱呢一个安全大前提咧、嗯，我想大家要聚焦一下，喺即系当受影响嘅乘客或者系旅客，兴合合啊，就即系有抱怨嘅情况底下，佢哋停一停，谂一谂， 嗯， 系咪即系要保障自己自身安全同行先先， 嗯， 就算啊，无论机管局、政府或者港铁喺九号风球嘅时候话俾你，我有架车嚟啦咁。 嗯， 我如果我自己咧，我都停一停谂一谂。 系 出面系咪真系一个安全环境？即系我系由某一点去翻到屋企咧咁。 系 当然大家归心自战啦。 嗯， 咁但系归心自战之余咧，都系要冷静啲谂谂安全为大前提嘅。 系，所以咧嗰日咧，机场管理局嘅人员咧。回应啲记者嘅提问嘅时候讲话，哎呀，我 call 尽努力，的士都嚟唔到喎，咁样我觉得好奇怪，点解焦点去咗嗰度咧？咁样 吓，冇错。 咁啊，老实咧，如果我系个旅客，我宁愿自己屈喺嗰个机场里边，我唔会冒险即系搭的士啦。咁当然，对于嗰啲旅客嚟讲，佢有佢自己嘅衡量啦，系咪？咁如佢话要搭的士咁样，咁佢有咁嘅衡量，佢嘅决定咧。但系作为机场管理局，系咪应该点样安抚啲旅客？话俾佢听，九号风球其实好危险噶，香港嚟讲吓，可能嗰啲旅客佢唔知咩叫九号风球啊，系咪？对你哋香港嚟讲，个都知啫，好危险噶，你哋应该尽量留喺机场大楼里面，咁唔知机管局又可以提供啲咩嘢支援啦，譬如飲食食啊，打地铺啊，咁样嗰呢系咪应该着眼喺嗰度多啲呢？嗬，其实 我好同意啊梁家荣嘅所讲嘅，即系机管局也好或者系港铁也好咧，喺嗰、那个即系恶劣嘅情况底下，佢首要任务就要确保乘客或者旅客嘅安全啊嘛，你冒冒然其实放佢哋出去出边咧，或者你仲主动嘅安排咗，即系有交通接送嘅话咧，咁嗰个就好心做坏事，冇意外出就好地地啫。如果假如真系出到有意外有人身伤亡嘅话，到时嘅责任谁属咧？咁呢个系要即系好谨慎去考虑。咁我同意嘅就系你头先阿梁家荣所讲。不如索性就安排一个安全嘅地方，让佢稍事休息。 嗯， 哪怕系几个钟头都好啦。 系啊， 但系安全啊嘛，咁你只需要提供一啲基本嘅，譬如饮用水啊、干粮啊，或者咧，机管局要处理嘅地方就系话做一个即系应急嘅一个准备。 嗯， 你到时可能唔系打风，有可能系喺好严寒嘅天气底下，或者遇到啲咩嘅突发事件，让啲乘客或者旅客留喺机场大厦入边，咁你都要确保又即系暖啲嘅环境，有水有食物嘅地方，让佢喺个几个钟头入边安全度过啊嘛。然后喺尽早安全嘅情况底下安排到有接驳交通，咁嗰个系我觉得咧，参考咗过呢两三次嘅经验咧，其实应该可以做到一个应急机制。 系，咁另外就机场附近也有酒店嘅，咁嗰啲有冇有冇房间就另外一个问题啦吓。协助嗰啲旅客尽量去到机场附近嘅酒店，用旅游巴送佢哋去嗰啲即系酒店，都系一个措施之一啦，系咪？ 是啊，是啊，而且有一两间酒店佢都系行路喺，即系室内环境底下， 行路到嘅， 安全都行到到嘅。 吓， 有啲嘅讲法又话，实在嘅我哋嘅空管当局吓，系咪可以同啲航空公司即系联系，就话预计某啲航班佢嚟到香港会系九号风球嘅，不如延迟出发啦。咁嗱，呢个唔知做唔做到咧？又真系。 但我据我理解咧，就其实都有好多班航班系延误或者系停飞嘅。 嗯嗯嗯。 而家剩翻落嚟飞得嘅或者降落得嘅，我好相信即系民航局同埋即系机管局啦，同埋航空公司佢已经系评估咗风险底下，应该系安全让佢着陆嘅。 嗯，唔系着陆就系安全啦。事实上都安全啦，着陆咗啦。而系话如果明知嚟到香港都冇公共交通工具咁，不如系咪迟啲先飞咧？咁样啫。 哦，其实就我知道佢都有啲机制嘅。 嗯， 嗱，你想象如果系旅客，佢喺第二个地方嚟香港而遇到有风球啦，我大家都可能试过嘅。 系， 佢有时飞飞下就转飞。在广州、深圳或者是东南亚国家停一停再过来。 嗯， 其实如果是在安全情况之下，佢可以直飞到香港呢，我估啲即係旅客情愿就嚟咗香港先。 嗯， 然后在香港机场大楼 是是、 休息下，或者在附近酒店都好过你应该去东南亚某个国家城市。 咁咪真 停咗落嚟啊，咁你唔知又要等第二日博唔博到机嗰啲麻烦啦。咁其实就喺过往嚟计都遇到嗰啲情況啦，我估即係往後啊，即係我希望往後咧、就因應呢幾個事件嘅，就吸取咗一個即係經驗累積，咁往後嗰、那個應急啊應變嘅係可以更加做好啲。 相信 預報啊， 相信所有搭飛機嘅人都預咗話萬一航班會延誤嘅時候，要留喺嗰個機場大樓裏邊十個到八個鐘頭，即係老實實，好多人都預咗㗎啦，會出現呢件事㗎啦，嗬。 仲有咧，都呼籲啲旅客都考慮下買旅遊保險啦。因为到时有经济上的损失，咁旅游保险都是不错的一个保障嘅。 系、 但系心理准备是需要的。 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话，有意见认为咧，我哋嘅铁路咧，可唔可以全段啊吓？罩住佢吓，冇呢个露天嘅露电嘅出现。咁当我谂技术上就即系一定得嘅问题，钱嘅问题啫。你点睇呢啲个问题？ 梁家榮你講得真係好啱嘅。嗱，其實我哋實事求是啦。喺從前即係起好咗個鐵路，佢當時嘅設計咧，就應該考慮埋究竟個經濟效益啊、成本啊、同埋施工困難等等。將來新嘅鐵路，我認為都應該係如此嘅。如果你譬如全段係可以行隧道或者地底，咁當然喺即係無論任何天氣情況底下都係有保障。咁但係個造價，是要考虑的。第二点就是如果是在现时已经是运行的铁路里面、要加建这些设施，譬如在上面加个上盖，那你要考虑到技术性、应该不应该是有做得到的，即是我作为一个工程师的背景。但是刚才梁家榮你所说是对的，就是你考虑个造价啦。第二呢，就有很多譬如在东铁沿线露天地方呢，其实据我了解都是做不到，因为附近是没有地方给你做加建设施。就算你要做到了，那是不是沿线全段都做到呢？如果你是断缺和重，做一段不做一段 又没意思啊， 安全行车啦，做晒。如果在一个正在运行的铁路附近做事、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你维持个行车嗰、那個服務啊嘛， 係 分分鐘就可能做你十年二十年，都未必做起。你睇下我哋做嗰啲幕門已經知道啦， 係 因為你唔能夠影響咗即係運行中嘅服務，咁所以係要即係通盤考慮， 好 就唔能夠斷言冒冒然就話我就做啦咁。 好，我知啊，陳兆雄議員另有公務嘅，同你傾咗呢度先，唔阻你啦，多謝你嚇。跟住我哋聽下聽眾電話，我哋電話號碼1872311，有羅小姐，説羅小姐你好。 啊，你好，罗家荣系咪？ 梁家荣系， 梁家荣啊，你好，成日听你节目。咁咧，关于今次呢个九号风球咧，其实当其时我都喺自己楼下啲商场食紧嘢嘅。咁食食下嘢咧，就听到话转九号啦，准备转，咁就系相差15分钟。咁我都食快啲，咁我都即刻翻屋企，因为我翻屋企嘅途中都有少段路系要露面嘅。 哦， 系啦，咁都横风横雨啦，当时都好老实讲。咁变咗嚟讲咧，我觉得咧，地鐵唔係今日先有噶嘛，咁你地鐵公司點解唔可以同政府相關部門有一個良好溝通呢？咁人就搭緊車途中，你問任何一個人都會嬲嘅，就係話我搭搭架車，你話直頭停咗佢，咁你叫人點啊？ 喺架车入边过夜。 嗯，哦，我相信即系常理推断啫吓。如果个行车当中就宣布八号风球，咁、那个车都会去到尽可能喺安全情况下就将旅客送到去嗰个嘅完全个嘅路程嘅照计走。 佢睇讲八转九嘅时候， 睇你个车去到边啦，系嘛？ 系，因为嚟讲咧，就其实嚟讲，我自己觉得咧，系应该你地铁公司同埋你政府部门咧，有一个好良好嘅协调咯，而并唔系话搞到咧个个都好似话又冇车搭啊，又好似如临大敌啊，又好似话要行路翻屋企，好夸张咯，打紧风点行路翻屋企咧又，咁所以嚟讲，我觉得地铁公司系唔应该一下子话刹停就刹停，咁其实系做得唔啱嘅呢样嘢。 好，我又了解下下究竟当日系咪一九号风球就话诶。在荃湾西就停咗就算数啦，咁样啊，这个情形是不理想的吓、啊。多谢罗小姐，跟住尹先生电话，尹生你好， 喂你好， 诶尹生， 咁其实就想讲下就系话地铁停九号风球嗰个问题啦。首先第一样嘢，咁佢露天线停咧，就其实你问我而家系十五分钟里边去停。停地铁呢，我又觉得真係有啲係真係夸张嘅。咁但係不过就话我諗会唔会有大概係十分钟以内俾佢行埋嗰段路。因为其实站与站都係讲緊十分钟都已经行到好多个站㗎啦。咁解决咗呢个问题啦。第二样嘢就话机场，其实我哋香港搬咗个机场入去大屿山。其实就会预咗会有突发呢个问题出现，就话我极端天气又好，或者青马桥唔行得而困咗喺个大屿山里边，咁叫做而家青马桥就多咗个另外一边，就系去翻屯门嗰边走啦。咁其实机铁喺九号风球下去停咧，我听阿田北辰都今朝早都倾过嚟，就话其实佢哋个机制就话九号风球去下去停咧系应该嘅，因为如果有咩事起上嚟。而你咁大段路嗰條鐵路有啲嘢吹咗落去，唔好話樹添啦。好似真係好似之前上一個蘇拉咁樣，吹咗啲雜物落去打到行緊車嘅地鐵裏面而發生意外嘅。咁香港人又會講：喂，點解你要行嗰段時間要行啊？其實呢樣嘢係機管局都要有個應變方案，就話好似其他人哋。其他國家同地區咁樣，如果佢哋真係發現咗有發覺外國極端天氣下唔出面係唔行得嘅，係佢哋係有個機制就話哦，安撫所有喺機場嘅旅客，安全嘅地方。 好多謝你，尹先生，仲有少少時間，一分鐘到，我哋聽埋阿梁先生電話先。梁先生你好啊。 哎、你好啊，梁生。就住地鐵個頭先鐵路咧，就唔使講啦，停係一定要停噶啦。安全為至上，唔該啲市民唔識就唔好亂咁拗喺度啊！第二件事咧就係話，對於一啲僱主咧，我知道有啲機構、有啲公司啊，佢知道已經十二點半係掛風球噶啦，佢喺公司開十二點，佢仍然要啲職員十二點都要翻工。點解嚟拍屍琴行啊？ 哦， 係啊，咁我覺得呢個好離譜。 咁啊，琴行有咩緊急性咯？又真係 唔係？咁你十二點八都掛八號風球咯。咁佢十二點鐘開，佢仲要佢翻工。你明我意思啊？咁你冇必要人哋翻八，即係話你翻到公司咧，掛咗八號風球先至放翻工啦咁樣。咁你知道，雖然話香港交通方便啫，但係你明知掛八號風球啦。而家政府都話要八號風球之前兩個鐘頭或者四個鐘頭要掛噶嘛。 作為個僱主，點樣考慮自己員工嘅安全咧，亦都係應該放喺首位嘅嗬。好多謝梁先生提出咗呢個議題啊！跟住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当局并没有检验日本食品辐射量并且禁止相关食品进口的指标，强调需要考虑原因和受影响范围，不会以数字划线。有议员关注检测的成本开支会不会太高， 謝展環話：政府花費大約1000万元購買器材同檢測等，現階段屬於可負擔範圍。食安專員黃宏表示，至今發現7宗懷疑違反日本進口食品管制個案，相信是由於出口商沒有附上輻射證明書，當局已經同日本領事同入口商開會商討。油麻地道華路一個地盤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名工人死亡。事發喺下午2点几，一名50多岁工人在棚架進行拉電纜工程期間，懷疑由大約4米高的位置墮地受傷，送院搶救之後不治。美國國會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率領的參議院兩黨代表團取消到日本和南韓的訪問行程。美國駐東京大使館表示，由於外部事件，代表團的日本和南韓之行已經取消，但發言人拒絕詳細說明細節。舒默率領的代表團原定訪問中國之後訪問日韓。在公布取消行程之前，美國表示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空對以色列發動突襲，造成11名美國人死亡，亦都有美國公民可能成為人質。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恭賀桌球運動員吳安兒在2023澳洲女子桌球公開賽勇奪冠軍。楊潤雄讚揚吳安兒奮勇迎戰，大顯身手，再度贏得冠軍，他感到非常鼓舞，證明香港桌球運動員的實力不凡。吳安兒成就有目共睹，反映精英運動員由年少起開始訓練的重要性。楊潤雄期望文體旅局現時建議修例，將限制青少年進入桌球館的時間和最低年齡限制放寬，會進一步幫助培養更多桌球運動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聽朝最低氣溫大約24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善湾仔之路都是分别多车的。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七南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港岛路面咧，湾仔嘅司徒拔道下行啊，近住皇后大道东至纪元嗰段咧比较多车噶。南区香岛道东行去赤柱方向都系多车，咁啊近住呢个浅水湾道交界吓，龙尾就去到深水湾泳滩附近。九龙方面，咁由于尖沙咀加兰围嗰度咧有紧急维修，加兰围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窝打老道沙田九龙塘段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亚皆老街。而观塘嗰边咧，观塘道东行线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一路去到龙翔道嘅虎山道咧，都系多车。新界方面咧，现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道一带慢车噶，龙尾去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仲有就系屯门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一带多车啦，咁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近住龙日村，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时光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這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南话：我哋唔系第一次挂九号风球噶啦，以往试过啊吓。今次嘅特点就系话嗰啲机场嘅旅客就疏散唔到，啊叫的士叫唔到呢个现象啫。 都唔系净系疏散唔到啊。有啲系疏散咗半路，就转咗九号风球，出咗去另一个地方度咧，冇车啊！依家即系咁，所以依家好多人咧就问啦，嗱嗱，头先阿陈少雄讲嗰个逻辑咧，我觉得都几清楚嘅啦。基于安全理由，九号咧无论如何都要停嘅，铁路啊又好，地铁又好啦，即系露天路段啦，我讲紧吓。好啦，如果九号一定要停咧。你八号风球上车嗰啲人咧，其实就要预咧，佢突然间转九号嘅时候咧，就会即时喺露天路段嗰度嗰啲站度停咗。但系八转九系咪可以有预告咧？咁啊，天文台都想，不过唔知个预告有几耐，可能系15分钟嘅，可能 今次系短嘅。 啊，短嘅。咁但系呢个风啊冇得估计噶嘛，佢根据科学数据嚟做噶嘛。所以你八号风球上得车咧。或者想準備去搭車咧，你就預突然間會停嘅，呢個就第二個問題。咁停咗就即係如果根據頭先個原則就自己解決啦。咁當然第三個問題就係、喺自己解決之餘咧，鐵路或者嗰啲站咧，可唔可以提供一個更加好啲嘅地方俾乘客喺度休息或者避雨？咁呢個就頭先個邏輯啦。咁呢個就鐵路嘅邏輯。但係依家有啲人咧就會再提出個問題。咁啊，鐵路唔行啫，的士行唔行得啊？旅遊巴行唔行得啊？咁即系依家就提出呢個問題。咁但系旅遊巴係唔係可以同鐵路喺露天路段九號照行咧？或者有個特殊情況，就反為鐵路就要停，就旅遊巴可以提供服務咧？咁呢個就真係要探討下有冇呢個可能性，因為呢個可能性或者呢個邏輯都唔成立嘅，即 係你頭先有一句都幾妙啊！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啦。 唔系咁啊，当然站咪要提供协助。我头先讲，我加多句，乜你预咗系咁样，或者八转九突然间。 有个细路啊，真系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啊。 吓， 有个细路 系， 佢又 系 由呢个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嗰处行山路翻屋企啊。 吓， 结果就好在冇事咋。嗰个细路啊，佢就攞个 Google Map 啊，带领佢行山路，谂住行翻去大围显径村啊，上潮人山行山路啊， 系 啊，咁啊好在冇事。咁呢、這个嗱，用自己方法解决问题，一个大前提都要安全先得。嗱、啊，呢个小朋友十几岁啫，咁样即系我哋唔系怪佢啦。个爸爸都话：哎呀，个傻仔，经过呢次嘅教训，即系学一课啦，当好在冇事 啊。 咁啊，用自己方法。解决问题系大前提都要安全，我真系想讲呢句啫吓。咁呢个小朋友啲幸运冇事啦吓。好，嗱呢个时候我哋请嚟公共巴士同业联会副主席啊邓志强先生。邓志强你好， 系、hey, 你好啊， 邓生，喂，呢家个人发觉一铁路就冇即系弹性噶啦，即系九号要停咧，咁啊依家个就期望旅游巴可以继续服务啊，九号啊，你点睇个问题啊？ 其實我哋咧都唔建議嘅，因為咧我哋除咗考慮自己嗰個司機嘅安全嘅問題咧，我哋仲要考慮埋即係車上乘客，因為我哋旅遊巴咧都多人噶嘛，講緊一車都講緊係幾廿人噶嘛，50人。咁如果譬如話當八號已經掛咗咁耐啦，即係話掛咗 個鐘頭啦。 啊， 咁你就轉九號咧，好多時咧，即係話已經啱啱嗰日呢個星期日啦。 嗯， 咁啊，星期日咧就好多好多八號咧，即係話如果係做緊嘢，佢都係埋尾做埋嗰一至兩個鐘嘅啫。 嗯， 咁就已經係收工噶啦。 係， 咁佢哋拍翻曬翻屋企嘅時候咧，即係話如果你話再進一步去做咧，即係話。是即係市面上你亦都唔可以講話完全冇旅遊巴噶嘛，係嘛？即係九號都要有噶嘛，即係始終有車行噶嘛。但呢啲情況咧就甚少咯，即係好特殊嘅情況，即係話嗰啲係預早簽咗合約，亦都係必須要有呢、這、一個即係提供呢個服務，然後先至係即係話然後先至可以做到嘅，即係。因為嗰日比較特別咧，就亦都係即係話亦都機場有咁多人啦，即係降落啦。咁而嗰個時間咧，係因為星期日亦都掛咗咁耐嘅八號，咁變咗真係，如果我個人嘅建議咧，我都係覺得咧，就係、是、應該呢啲咁嘅情況咧，就以都係咁講啦，安全為考量啦。 喺、今次掛九號呢件事上面咧。你哋嘅公共巴士同業聯會嗬，政府有冇邀請你哋啲行家去提供服務任務啊？ 有嘅。 係嘅，安排點樣咧？可唔可以同你講下你哋今次嘅經驗啊？ 啊，或者同港鐵都有俾我哋聯會，因為我哋一路咧有接觸，即係嗰啲緊急支援服務啊，或者嗰啲即係地鐵冧咗啊，或者支援都係我哋個會去處理嘅 嚇。 咁但係咧，即係今次嚟講，點解佢揾咗我哋？我哋都即係所謂遠距咧，即係唔即係 你遠距完全冇幫手啊！你意思真係 我哋幫唔到，因為點解咧？幫唔到嘅意思咧，就係嗰個問題好複雜，因為我頭先講咗啦，佢掛咗差唔多六個幾鐘頭，咁啲已經翻曬屋企噶啦，車曬噶啦，咁就算我哋話好啦，緊急支援巴士服務。嘅話咧，咁我哋 call 啲司機個屋企人都未必肯俾佢出嚟啦，因為你即係大家諗下咧，佢由八號轉九號，經過上次個個都好驚啦，即係話集曬啲車啊，彎曬，如果有咩意外咧，即係我哋都要即係負好大嘅責任，因為我哋要揾出嚟啊嘛。咁但呢個咧，我哋可以即係同政府方面咧再檢討嘅，因為睇下點樣能夠。即係真係呢，講真呢一樣嘢咧，即係十年都唔同一樣。咁我哋嘅考量咧，我哋都係以嗰個安全為首要咯。 唔係先啦，我唔好意思，我想搞清楚少少，你哋公共巴士同業聯會嗰啲巴士係乜嘢性質嘅巴士？ 六十幾位嘅巴士咯，大巴士咯，單層嘅咯。 都係非專營嘅巴士啦，係咪？ 非專營嘅嚇，唔係專營嘅，唔係專營嘅。 係啊 ，OK 啊，嚇嚇， 係啦，冇錯。 咁其實又。我又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又咁諗啊，即係如果政府連啲公即係非專營嘅巴士都話諗下點樣同佢哋聯絡，喺啲突發嘅情底下協助，咁專營巴士咪更加有理由，即係要商議啊，嚇、啊。 咁佢專營巴士今次都即係以我所知，佢哋都冇做嘅，冇出聲，我唔知道有冇聯絡啦，都 係 冇嘅，因為大家都係用個安全為考慮咯，呢個係最重要咯，因為我都。擔保唔到，即係話，譬如我哋出三十架車，其中一架有意外嘅，都好大劑噶嘛。 係，鄧生，我想問咧，你哋如果係九號風球，當政府同你有個協商之後，你哋會出車？ 可以做到嘅，如果一早要一早 係即係保險嗰啲都冇問題嘅，係咪？ 嗱，個問題唔係冇，係即係話喺嗰個即係話嗰個保險啊，或者其他各方面啊。同埋我哋就算係要行咧，都係講緊都有個機制，唔係話我簽咗個合約一定行，或者係做到，即係我哋如果嗰度水浸，或者嗰度係冧樹，或者係諸如此類嘅，我哋都要即係話，即係我哋真係要保護嗰個乘客同司機，呢個係首要嘛。 好嗱，譬如假設咧，你哋日後當同政府。找到一個方法，有個協議咧，就九號風球都可以局部行，同埋咧，即係喺安全嘅情況下邊啦，即係你哋考慮嘅，即係繼續去服務。我都有一個好有趣嘅問題，我想問咧，因為如果今次叫你行，梗係叫你去機場度接啲客出翻市區啦。喂，其實啲客揸住咁多行李，你點樣停站俾佢哋咧？如果真係行嘅話， 如果真係行呢，即係我哋都係去一個譬如話好似青衣城嘅嗰、那個有一個好大嘅大堂呢，入去呢就係都好多位嘅，亦都可以即係機械站嗰度呢係可以落到落到，即係你始終喺個市區呢，我諗佢哋都搵車係易啲嘅，但係即係始終我自己個人覺得呢，始終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好過，即係正如你出到去未必有車接駁到㗎嘛，因為可能 係、那個、啊，你即係變咗由機場大堂去咗青衣大堂咗喎，即係變咗嚇。 變咗唔得，兩頭就唔到岸添，係咪？即係大家都即係嗱，車就去到啦。咁、到底喺架車，我哋一定係喺個一定安全地方嘅，即係青衣機場站一個好好嘅地方嚟嘅。就算大雷暴啊都冇問題嘅，即係要挖咗入去嘅。 即係車佢去一啲地鐵。唔系户外行车线嗰啲路段咯嘅站啦，系嘛？ 错啦，冇错啦。 嗱，咁有啲的士业嘅人就话，其实建议过组织一啲叫做台风车队，咁啊预留几日架80至100架的士咁样啫。嗱，呢个梗唔系突然间做噶啦，而系平时已经协商好，有啲咁嘅司机愿意喺呢啲咁嘅特别情况底下出动嘅，所谓叫做台风车队咁样。你哋旅游巴其实都系可以有类似嘅概念，一早预先倾好咁解啫，系咪？ 都可以咁即系都可以咁讲啦。但系一早倾好，即系其实倾嗰个细节都系好复杂，因为点解咧？包括即系话嗰个我哋提供到即系唔系好似依家嘅 e-bus 咁啦，佢譬如边度冧铁嘅。全香港九龍新界邊度冧嘅，佢要100幾日架嘅，我哋都可以提供到啊，係嘛？即刻可以喺15分鐘至到30分鐘之內去到啊。咁但係即係話喺呢個情況之下，當好似今次咁樣咧，你刮暴風球咁耐，全部都大部分98%至99%以上都翻曬安全嘅地方嘅車場泊好，司機已經喺屋企喺度睇緊電視噶啦。咁你依即係。咁嘅情況再嗌佢出嚟咧，即係今次係特別嘅。如果佢譬如話我哋嗰個即係話傾嗰個協商咧，都係即係好多問題要傾嘅。即係依家一時一刻咧，真係講唔到嘅。但問題就係即係話處方咧，運輸署同埋港鐵都係有揾我哋嘅。但係我哋真係 幫唔到手啦。 真係幫唔到手，所以就即係。即 係婉拒 咗 咯。咁而家講下以後如果有類似嘅安排，可唔可以大家要協商喺而家未風平浪靜嘅時候協商一個方案？咁初步好粗略咁講，你覺得你哋要有幾多時間嘅通知期俾你哋先至可以出動到咧？有可唔可以粗略咁樣估計呢？ 粗略我諗如果協商到咧。2-3 个钟头到啦，最少。 OK， 好。嗱，另一件事咧，就系亦都想听下你嘅意见嘅。你哋有行家咧喺嗰晚咧喺荃湾西嗰度疑载啲市民啊。呢件事你哋事前知唔知？同埋对呢间公司嘅咁样嘅做法，你哋有咩睇法咧？ 嗱，呢件事咧，我哋完全成个联会都唔知嘅。咁咧就收尾我后期咧就听到，即系我同佢都唔系太熟啦吓。咁我就收尾后期听到咧，就即系原来即系呢个老板本身都是一个好心人嚟嘅，咁啊佢我知道咧，佢系做紧某啲 order， 啱啱咗，即系正如我头所讲啦，即系唔系话全部冇车行噶嘛，九号十号都有车行， 佢未翻屋企嘅，即系 吓，都系呢啲合约式啊，或者系预早安排一定要做嘅，即系例如有啲譬如话上去火葬场啊嗰啲，咁一定要做噶嘛呢啲，系嘛，咁好啦，呢啲咁嘅情况咧，咁就佢完咗之后咧。咁佢啲順路返嘅時候，咁佢當然佢睇到新聞，佢以我聽到返嚟，即係啲八卦消息呢，即係佢都係順路車返啲人返去嘅啫。其實冇乜其他嘅，我聽到就咁啦，冇乜。 無論如何做得好事都應該讚佢嘅。 系啦， 好多谢你嗬，多谢晒。好，刚才系公共巴士同业联会副主席嘅邓子强先生。呢个时候我哋又学下英文，听下萧叔叔有咩教导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鄭故事 again. 今日同大家讲一个我哋成日口语里面都听到嘅 going to。你见到啲人如果写得好简嘅时候咧，就写 gonna。OK， 咁好多人见到个 o 咧就再读成咧 gonna 咁咧，咁就唔好啦。因为通常我哋唔会讲 I'm gonna go， 唔会 gon 嘅。OK， 而系通常咧我哋用最弱最弱嘅 vowel。OK。Gonna 就可以了。I'm gonna go 就是我要走了。OK， 咁其实就简化版嘅 I am going to go。OK， I'm gonna do it， 我要去做呢件事啦，我会做呢件事啦。I'm gonna do it， 你听到好弱嘅 I am gonna 就咁样就可以了，就唔需要咧 I'm gonna do it。OK， I'm gonna do it。I'm gonna go. I'm gonna call it a day. 就系咧，今日讲完啦，好，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住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呢个区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日最低气温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又睇到啲保险问题啊，大喜立，我哋请嚟咧香港保险业联会行政总监刘佩玲女士，刘女士你好。 你好， 我想问咧，其实今次有好多交通工具。即係佢哋八號停或者露天路段停，又有啲又可以唔停，係咪佢哋嘅保險嘅嗰啲 terms 係唔一樣嘅咧？ 咁我諗不如集中講翻車保先啦，因為嗱其實汽車保險咧喺保單裏邊咧完全冇一個豁免條款係豁免保障喺八號風球或者黑雨之下嘅情況嘅。咁冇呢個豁免條款咧，換言之，就係呢啲情況都係受到保障嘅。 係， 換言之，有陣時候我哋間不中聽見啲的士行就話：，哎呀，我哋嗰啲保險又保唔到啊，所以我哋又唔出唔到車。呢個講法係唔準確啊，至少係咪？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都市傳聞嘅，好似大家都覺得好信以為真，其實冇件咁嘅事嘅。喺汽車保單裏邊，從來都冇一個條款係豁免保障黑雨或者係打風時候嘅汽車保險嘅。咁的士包括在內，冇呢個咁嘅豁免條款嘅。 係咪無論係第三者保險或者係其他嘅全保都冇呢個豁免係咪啊？可唔可以咁講？ 冇錯，冇錯。嗱，我哋講翻譬如9月8日嘅黑雨啦，其實嗰日見到好多車都浸咗啊咁。其實保險喺呢個時候咪正正發揮到作用咯。只要架車係買咗全保嘅，即係我哋講嗰個全面嘅嗰個綜合嘅保險嘅話，車身嘅損毀啊，因為大雨而產生嘅車身嘅損毀啊，水浸呢啲咪正正發揮到作用，可以保咯。不過我哋都同之前都有提過啦，其實全香港咧買咗全保嘅車咧，其實唔多噶，37% 到。如果以的士嚟計咧，就仲少，大概以2022年嘅數據睇咧，只係得22% 係買咗汽車嘅全保嘅。咁所以呢啲車咧，如果係真係遇到颱風或者黑雨之下有自己嘅自身嘅車身嘅損傷嘅話咧，因為佢哋只係買咗第三者責任保險，冇買到全保嘅話，基本上都唔會有車身嘅保障。 係，咁啊，只係保障嘅第三者啫，係咪？ 冇錯， 咁你買唔同保單，你自己知道究竟係保障啲咩範圍啊嘛？嗬，嗱， 係啊。 咁喺個保單裏面其實亦都有條款列明，而呢個列明亦都有公道嘅，就話受保人需要採取一切合理步驟嚟防止受保汽車咧損失或者損毀。咁啊，呢個條款係合理，但係問題乜嘢叫做採取合理嘅步驟咧？咩情底下變咗你唔合理咧？冇採取合理嘅步驟咧？可唔可以俾一舉啲例嚟聽下咧？ 嗱，我估其實大家都好對於呢一個條款好有研究，咁但我亦都要講咧，赤講清楚一點咧，就係其實喺任何天氣情況之下，唔好話黑雨啊、颱風啊，就算係而家天清氣朗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作為車主都要小心咁使用自己嘅車啦。呢啲係一啲風險管理嘅措施嚟嘅。咁我哋譬如我哋講合唔合理啦，嗱，譬如好似講又講翻九月八號嗰個黑雨事件啦，車主去到隔或者個司機架車去到黃大仙都冇預咗，突然間會有啲洪水咁湧落嚟浸咗架車嘅，咁呢個一個正常使用道路、正常使用架車嘅情況。咁佢冇做啲特別危險嘅嘢。我又如果舉個例啦，呢個例可能係一個比較簡單嘅例啦。咁你睇翻個實際情況啦。如果明知去嘅地方係有山泥傾瀉嘅，政府可能公布咗呢個危險嘅地方已經係山泥傾瀉啦，要面道路使用者唔好去。咁樣仍然要去，冇一個特別嘅原因仍然要去嗰度噶。咁其實呢個係有機會咧，就係話一個唔係盡咗盡大嘅責任去保護架車或者去正常咁行駛。咁當然啦，頭先我哋講啦，係講合理性噶嘛。咁唔係話保險公司單純自己決定嘅。咁可能最後都要交俾公證行啦，由一個獨立嘅一個理賠師去睇究竟嗰個合理性喺邊度啦。咁我亦都想強調一點咧，其實因為我哋而家亦都係保險業聯會係搜集緊咧。9月8號同埋9月1號蘇拉颱風呢兩個自然嘅大災害事件裏面嘅一啲嘅保險索償數據嘅，咁而家我哋仲係做緊搜集嘅過程啦，未有一個實質嘅賠償數字。咁但係咧，我哋亦都問過一啲嘅的士保險商啦，因為因應今次的士行業嘅一啲嘅睇法，我哋都問咗的士保險商。咁其實已經係收到一啲相關嘅索償啦。即使如果有買全保嘅話，當日喺呢兩個事件裏面係受到水淹啊，或者令到架車身有破損嘅話咧，其實已經係有提交索償俾保險公司，保險公司都處理緊噶啦。咁所以我想再強調一點，冇一個冇保險，唔會因為黑雨或者颱風之下冇咗個全保汽車全保，因為實際上亦都係已經處理緊啲保險嘅賠償噶啦。 又或者有具体数字去说明以往类似的情况下是获得赔偿的数字有没有？ 我哋冇特別係針對的士嘅，咁睇到山竹嘅，你記得大好大型嘅颱風山竹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保險業賠咗31億嘅，咁嗰裏邊都有幾多係包括的士咧？因為當時我哋冇一個特別嘅統計數據，咁而家咧做保險公司理賠嘅同事都好忙做緊理賠，咁未必有時間幫我哋處理數據，一有機會咧，我哋都會想揾翻呢啲嘅數據出嚟同大家即係做一個分享啦。因為我諗大家，我其實由細到大都聽到呢個都市傳聞嘅，打風就冇保險啦，即使冇到，呢個係一個傳聞嚟嘅。其實都希望借你哋嘅咁廣大嘅聽眾群。都講一聲，其實冇呢件咁嘅事 咯。我自己亦都由細到大都聽呢個都市傳聞啊！我亦都嗱，好老實咁講，係近年我先至清楚地聽見你哋保險業聯會又清楚話俾大家聽，係冇豁免呢個黑雨呢個咁嘅條款㗎。嗱，呢個咪好事咯。咁我亦都強烈建議你哋應該有啲數據話俾大家聽。 好， 經過呢次之後，有幾多索償係成功？嚇獲得賠償嘅，咁就確鑿嘅證據啊嘛，係嘛？ 好啊，當然啦，主持人。不過我都再想補充一點啊，因為的士買全保嘅車其實真係唔多嘅。18,000+的士裏面得4,000+架啫。 好，買全保啊嚇。好，多謝你嚇，劉佩玲女士，接住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啊，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嘅情况啦。狮子山隧道而家去沙田方向，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过海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而家港岛入口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咁至于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去多咗车啦，龙尾过咗新鸿基中心。西行嘅龙尾去到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南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都系多车，龙尾果栏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小犬变恶犬，噬香港。九号风球下咧，旅客就滞留机场，成为咗我哋今日嘅议题之一。 系，但呢个问题咧，就似乎都从边个角度去分析同埋解决咧，都好似仲系有啲差异。我谂我哋上半场嘅嘉宾咧，就比较倾向咧，就话其实去到某个号风球，譬如九号风球咧，就从安全嘅考虑咧，最好就所有交通都停噶啦，咁啊！如果真系翻唔到屋企嗰啲咧，最好就能够提供到一个俾佢哋暂时休息啊咁样嘅地方咧，就好过咧仲急急咁样咧用各种方法送佢翻屋企，因为咁样系唔安全嘅咁样。咁但系亦都有朋友可能认为咧就哇八号就仲行得，九号就突然间停咧，会唔会第一太急咧？但第二个问题就系、是。送多一程北我翻屋企先，咪仲好啫咁样。咁但系一喺出现咗呢个问题咧，就有好多保险嘅问题、安全嘅问题，同埋咩情况下边边啲交通工具可以行得，边啲交通工具唔行得嘅咧，就一大串问题出咗嚟。 亦有人提出就话，即使系九号风球，唔同地区嗰个风力都有差异嘅。 系 系咪要完全一刀切地，所有公共交通都停咧？咁啊？讲容易， 系啊， 点样判断边度同边度？ 分区要测咧，都唔知边个去测咧，即系咁样，系啊，系真系，系啊， 呢个系困难嘅， 系啊。 就住呢个议题，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同埋观察，有啲咩高见咧？咁我都想听下。有林先生电话，林生你好， 你好， 林生， 好耐冇同我倾嘅偈， 系啊，林生， 我姓啦，我早间的士司机嚟嘅，大生你好， 系，我知道， 你好，你好， 我首先声明，几廿年嚟我打风球冇做噶，黑球我都唔做。我认为呢、我昨日看无线录影新闻、那个外国游客说等七八钟头 是香港支持等的士、将我黑锅推我的士那里是不啱的，经常呢是机管局和运输处搞弯的档摊的，没理由我们孭锅的。为什么呢？他突然间停在机铁啊、巴士啊、那些MTR 啊，大佬，我哋的士咁輕身，你叫我哋去冇可能噶你冇可能咁啊嘛，你明白嗎？我而家免費教啊，個總監啊，佢個人工我做三年啦，知唔知啊？個同交運處處長，佢應該好似我哋而家機場一個泰城排隊，或者喺廣州排隊，或者喺落馬洲排隊咁樣。我哋前面的士站咧就十零個車，後面有幾百架車等緊你噶嘛。几公里之外，你可以，你冇嚟几多万七千个乘客排紧队噶嘛？你唔系派卡咯？我哋都系咁噶。咁问你嗰啲等紧嗰啲，咪去厕所啊食嘢咯？你咪派 number 咯？1号至10号咪喺前面的士站等咯？ 呢个轮候制度，你讲嘅系轮候制度。 其他嗰啲唔系喺机场嗰食嘢啊屙尿嗰啲啦吓。咁我今年唔使百几16000喺度排队嘛？喺的士站又冇冷气又冇剩，你十个人咪好咯吓？你十个去咁，我十个人受罪啫。其他15000几个唔使受罪啊嘛。咁你咪叫 number 啦，你应该话俾知冇。冇保险，我哋的士唔会嚟㗎，咁你叫人瞓觉啦喺机场嗰度。 不諗咪先，就住呢点要炸炸你啦。保险业联会就话唔係㗎，冇呢一个保险豁免㗎。 第三保我哋嘅撞个车要赔㗎嘛。 咁计啦，咁你要买，咁你唔买保险唔关事 㗎。我大好少㗎嘛，嗱呢个讲题外话，我上个月11号都俾人撞，我都唔见咗14000蚊。 俾人撞呀？ 系啊，俾人撞啊！我硬咗按金啊，揞咗出嚟14000蚊啊吓！ 系阴公，阴公。 咁你冇可能，喂打风冇得咩更唔掂我嘛？而家冇打风，俾人撞，我揞咗14000蚊先喎。我迟啲 claim 翻喎，几凄凉啊！咁你而家打风冇得 claim 喎，讲明嘅喎第三保。咁你 都话唔系咯？哎呀，你又再讲啦，人哋就话 咁我而家唔见咗。 保险业联会就话唔骨咪十号风球或者系黑雨都唔会系有嗰个豁免条款嘅咁样吓，尤其是第三者保险吓。 嗱、啊，我真實實啦、嗯，你冇可能叫人排隊啊嘛，你就幾廿萬人工， 嗯、 我萬幾蚊人工，我識諗啦。你有嚟講啊嘛，去國泰城排隊，去新田排隊，喺港珠澳排隊，咁你十個 好好多謝林先生提出一個排隊方案排籌、啊、好咁、嗯、大家想就住呢個九號風球問題，繼續打電話嚟啊！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 中唐诗人韩王有一首著名的劝谏诗《韩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其实这首诗在这闹紧当朝的执政者。 唐德宗一看当然懂，立刻封了韩红一个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政治操作。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我施志永请来台湾作家张大春，由唐诗作品去了解历史真相。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今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大家好，我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唔经唔觉咧，香港公共广播服务已经踏入95周年。我喺度咧，祝香港电台再创辉煌，带俾我哋更加多嘅精彩节目。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接住嚟，我哋请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张欣宇议员嘅张议员，你好。 张议员系， 对于九号风球嗰、那个旅客滞留喺机场呢件事，你有乜嘢评价？ 當時咧九號風球，我諗主要係聚焦係兩個問題啦，一個就係即係公共交通嘅服務係咪應該繼續有限度去提供咧？另一個就係咧啲滯留，即係真係有唔少乘客旅客已經滯留咗之後，咁啊機場嗰個應對同埋安置做成點咧？咁啊講翻第一個就是交通方面嘅問題啦。咁、其實咧就九號風球下面咧，就本身點解唔行車咧？其實佢有兩個主要嘅風險嘅。一個咧就係咧，其實即係嗰個列車安全運行咧，其實係需要一啲設計嘅一啲標準啦，同埋考慮到一啲唔同嘅一啲 loading 啦。咁其實咧應該咧，即係以我嘅了解啊，就其實係冇人咧系統性咁樣分析過或者計過數，其實咧喺乜嘢嘅風力下面咧，或者係即係好極端嘅風力下面咧，個車咧行乜嘢速度咧叫做頂得住？其實係冇做過呢啲咁樣嘅評估嘅，咁行咧其實都係憑感覺咁樣，即係如果真係行啦，你憑感覺咁樣去行嘅。咁如果我哋做呢個交通營運，冇一啲好實質嘅一啲數據去支持，或者冇分析過，咁就即係純粹係靠一個臨時嘅判斷，就話哎呀去啦，唔應該冇事嘅。咁呢個其實唔係一個科學嘅態度啊，呢個就其一啦。其次咧就係咧，其實過往就真係發生過，就算架車咧佢本身咧即係行緊嘅時候行慢速啦，佢即係行駛安全都 OK 啦，但係咧真係會試過咧，其實係因為露天段冧樹又好啦，啲風吹到啲外物啊異物啊入咗嚟呢個軌道入面又好啦，就曾經係試過令到架車咧係冇咗動力開唔到，咁呢個時候就非常撈教同埋非常之有風險啦，就係、是、你諗下即係咁差嘅天氣環境之下，車上面幾百人成千人啦。你要喺即係一個郊區或者係一個露天段，你要搵人去救佢哋，去疏散佢哋啦。咁呢一個呢其實工作呢係非常之有危險性嘅。即係之前我哋試過好在係冇傷亡。咁但係你唔係次次都咁好彩㗎嘛。咁所以呢兩樣嘢加埋呢，其實我就係明白點解去到九號風球嘅時候呢，我哋真係而家嘅條件係唔開得車嘅。 係。張宇，首先你剛才講話有冇人去做過一個科學嘅數據嘅研究，究竟咩情形底下嘅火車嘅列車頂唔住呢？就住呢個問題呢，我就注意到呢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嘅主席林偉強，佢就話呢，佢話港鐵列車可以抵禦嘅每小時大約係130公里嘅風速，咁唔知佢又從來有呢個講法啦嚇，就略高於八號風球嘅風速，所以八號風球下咧，即使列車維持服務咧，但係駛經露天嘅路段嘅時候，為咗安全起見咧，亦會減速一半。如果係九號風球喺露天路段行駛，你列車有機會被吹截出軌嘅。咁佢有咁呢個講法啦，咁即係我想即係引述一下。 係噶，即係。即 即係嗰個列車咧，佢安全運作咧係有一個設計風速嘅。咁嗰個咧就大概個數字就係啦，同八號風球嗰個風速咧係相若嘅。咁但係如果高過呢個風速，究竟會出現點樣嘅情況？咁呢個就係我頭先所講，即係極端情況之下咧，其實你呢個係要重新計數同埋去評估嘅，因為你當年做設計嘅時候，其實唔會考慮到咁極端嘅情況。你本身嘅假設就係極端情況之下我就唔行啦。咁而家今天我哋講翻哦，其實極端情況之下，如果我哋都想行嘅話咧，咁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做翻呢個計數同埋個評估。 明白，明白，明白。不過就一直覺講就話，喂，八號風球都頂唔住啦，九唔使諗啦，咁咯，我諗即係大家就咁啊，就係 所以你其实系赞成九号风球咧，应该绝大部分嘅公共交通应该停止，呢个系啱嘅，系咪？ 系呢个其实本身都系我哋定呢啲风球嘅原则啊嘛。其实我定呢个风球都系希望话喺呢个时候大家唔好出街啦，你留喺一个安全嘅地方 系 最大嘅原则啊嘛。 系啦，今日咁啊，八号到九号就有。有几耐即刻会转咧，就冇人知噶，所以八号咧应该大家都应该有一个常识咧，就系随时会停，亦都系啱嘅，系咪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如果系咁样讲咧，即系话咧，剩翻落嚟嘅问题就系你依家八号，你喺条街度，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咧，除咗要有心理准备要自己解决问题之外咧，就又睇下嗰啲站咧点可以帮到啲乘客咧，系留翻喺一个安全嘅地方，整翻落就要解决呢个问题，系咪咁？ 系啦，我就觉得咧呢一个咧，其实系首要咧，我哋今次咧要去检讨同埋去提升嘅地方，就系啲公共交通嘅营运者啦，无论或者。一啲提供者啦，場地嘅提供者，無論係港鐵又好，或者係今次我哋最關注嘅機場又好啦，其實呢啲都係叫做係當時咧啲人滯留喺嘅，不過佢又係個安全嘅場地啊嘛。咁當啲人真係已經滯留喺個呢個場地之後，咁呢啲場地嘅營運者佢提供乜嘢個安置嘅一個安排，令到啲旅客係知道發生緊咩事，亦都係。即係有一個即係適當嘅照顧，有水啊，有餅乾啊，有地方可以坐啊。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嚟緊係可以重點去提升嘅方向 嚇。我知道咧，你就話希望咧立法會邀請相關部門同埋機構向你哋嘅小組委員會咧介紹一下有關嘅事宜，咁啊接受議員嘅質詢。咁我估你都有一定嘅睇法。你認為各個交通工具營辦商有啲咩需要改善嘅咧？會唔會有啲睇法啊？你自己？ 其实我是整体咁睇嘅，就唔单止系今次嘅呢、这个九号风球啦，仲有之前嘅黑雨啦。咁就系极端天气之下咧，即、就、系、是、我哋嘅基建系统啊，尤其系铁路系统，因为呢个最影响我哋啲市民日常生活啊嘛。其实嗰个安全嘅应对同埋抢修嘅时候、复修嘅时候嗰个安排。咁包括咧，今次即係可能一啲車務上嘅安排嗰個溝通，幾時係即係例如天文台話要架九號風球啦，咁佢究竟個尾班車可以行到露天段嘅尾班車，佢係點樣定咧？用乜嘢原則去定咧？咁同埋啲乘客如果滯留喺車站之後，咁佢又可以提供啲乜嘢嘅一啲幫助咧？咁呢啲我覺得其實都值得喺我哋嗰個鐵路小組呢個平台去討論嘅。 但你有冇了解过呢，例如用机场嚟为例或者地铁为例呢，真係出现咗有一啲乘客被逼停咗喺度，咁滞留喺度嘅时候呢，佢哋有冇充足嘅食水呀、啊、或者係食物呢、啊、係提供俾呢啲旅客暂时呢，都可能几个钟头喎，停咗喺嗰度。有冇呢个准备 呢？今次有报道话某个车某啲红 磡站有 饼干，有食物同 水，但又唔系个个站，唔系个个站有 提供俾呢啲乘客嘅。据你所知，张欣宇系咪每个车站都有常备不懈喺呢啲咁嘅情况啊？ 以港铁嚟讲先啦，港铁咧以我所知咧就系，因为我以前都做过车站， 系啊，我知啊。 根据嗰个程序咧，就系每个车站都要被打封水同埋打封饼干嘅。 哦，系咩？ 杯面系啦，呢个就系。每个车站都即系呢个 SOP 入边写好噶啦，就系呢啲水同埋饼干同埋啲杯面咧，就真系货呢啲滞留乘客。每个车站 哦，即系有准备嘅，你哋系 准备嘅， 系提供几多份噶？会有咩数量噶？有冇谂过噶？ 呢个具体我就唔系好记得啦， 系 应该都系数量系比较多嘅。其实即系啲水同杯面，其实即系同埋饼干，你都唔系话好贵重嘅嘢啦。 系 其实佢系一次通买多啲嘅， 系咯。哦，即系啲常设措施嚟噶啦，已经系嘛？ 已经系，因为以前俾人闹得多啊嘛。即系呢啲真系打风又唔系第一次， 所以机场都系会有咁嘅提供嘅。可能 唔知而家讲铁路啫。 我即系问埋啦，即系机场你估有冇咁嘅提供嘅咧？ 机场呢以今次所见啦，我就听到，因为我哋都认识一啲旅客啱啱就嗰日嚟到香港啦，水呢系机场有提供嘅，但系如果你话即系 其他嘅一啲可能餅乾啊食物咧，就唔係個個都有嘅。咁啊，當然呢個我哋都要進一步同啊機管局嗰邊去了解啦，係咯。 機場本身有食肆嘅，但係食肆係咪突然間應付到咁多客咧，就難講啦。吓 系啊系啊， 好。咁另一个议题都值得探讨下嘅就系话有议员阿田北辰啦吓，佢就建议其实咧整条铁路系咪可以全段都有上盖，令至唔会有任何一段系有露天嘅路段。呢、這个讲法就可唔可行，值唔值得探讨咧？你觉得？ 嗱呢一样嘢咧，就如果你由工程技术嚟讲咧，即系你将露天嘅或者高架段咧，你要加个冚啦，简单嚟讲，同埋将佢完全封闭。咁、技术上一定即系而家工程技术咩都做得到嘅，即系你咪加，即系你结，但系咧佢牵涉到嘅工程工序咧就都比较复杂嘅。首先咧就结构要加固啦，例如嗰条桥咧佢本身唔与你承受咁重嘅一个重量，咁而家要加固成条桥啦。咁同埋咧你封闭咗之后咧就变咗条隧道啦。 系啊， 隧道入边咧就要做埋通风系统。 系啊。 你呢個就唔單止係封咗佢就完啦，你要做埋個通風系統。咁、你可能要起一啲新嘅通風樓啊嗰啲咧，所以嗰個價錢嚟講咧，分分鐘同你起一條新鐵路差唔多。 嗯，係 係啦，就變咗我哋係唔係即係我覺得工程技術嚟講咧，就唔係話冇可行性，但係要考慮嘅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將全香港嘅露天段或者係高架段全部變成封閉式嘅話咧，呢、這個至少都係數以千計嘅，數以千億計啊。咁而家其實我哋係咪值得？用呢一個數以千億計嘅投資去做，但係我哋得到嘅好處係咩呢？就係、是、打九號風同埋十號風嘅時候，可以行到幾班車。咁我覺得喺社會資源嘅分配嚟講，我諗納税人未必同意咯。 係係，咁納税人也者又亦都係乘客啦，乘客誒到尾都唔多唔少嘅嚇。都是去反映在票价那里的啫，是吧？那你宁愿打八号九号风球，不要去八号风球啊，尤其是不要去有些人八号风球去喝茶看戏的。宁愿在家啊，定是成条铁路冚晒安全呢，这样自己想啊，大佬。好好多谢你张欣宇啊，多谢晒。 好。 刚才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啊，我们听听着电话 ,1872311, 有陈太，说陈太。 陈太是。 你好。 是。 你好， 请讲。 你好，我觉得人的诉求是无端的，有得去就会梗系去啦。在红旗底下都有人去游水的啦，但我们会不会去赞成这些东西呢？在九号风球或者在极端空气天气底下，还会不会即是赞成啲人是离开一个安全的地方呢？如果机场是安全的地方，咁喺九号风球，我谂都系留喺机场好过包企中间嗰段啦。地铁又会有危险，就算啲的士啊或者咩车旅游巴士都危险喎，系咁嘅风气。即系我哋都唔想好似嗰个哥哥仔咁喺地铁站喺钻石山地铁行山翻屋企，翻呢个意愿系咪真系咁重要，定系安全重要啲咧？ 所以喺今次呢件事上面咧，我自己觉得咧，机管局有冇做细致嘅工作，向嗰啲旅客详细解说九号风球其实系一个咩情况，个风险系有几高吓、啊？应该同嗰啲乘客解释啊，即系唔使咁多人即系打成饼就搭的士咯。我觉得呢个反而 完全同意 啊。 其实好似黑雨咁，啲阿妈要去凑翻个仔翻屋企，其实唔使嘅，喺学校咪仲安全。 系啊系啊。 咁其实佢应该系宣传就系、是。喺機場係安全嘅，勸啲人唔好離開機場。係你啲床鋪啊、被席啊、食肆啊、食水啊，即係嗱嗰陣時機都唔起飛啦。咁可唔可以即係多啲地方俾佢哋多啲休息，或者準備定啲即係啲士啤嘅凳啊、士啤嘅床啊？如果有啲有需有要嘅人啊，可以瞓下、攤下、唞下。有啲話咩去側隔離嘅酒店啊，嗰样其实都危险噶。其实你系留喺机场系最安全。其实我都觉得而家好多啲市民有啲需求，可能即系系冇谂到个安全啊。 系 咁，你睇下嗰个 冇错， 个仔要系要翻屋企嗰个意愿，咁可能佢打惯机，觉得即系可以好快就新一铺都冇乜所谓。咁 十六岁少年咧，爸个爹哋话佢知。 知道噶啦，学识嘅课噶啦。 咁但系其实香港好多人都会咁谂，即系我想翻屋企，我就要翻到屋企，我想做乜就要做乜，而冇考虑到个安全。我谂除咗系风球啦、黑雨啦，同埋其他好多情况底下，我谂最紧要系睇翻我哋最基本嘅需要，安全会先行先咯。咁、我谂希望机管局都谂一谂，唔定真系机管局噶。譬如好似地铁站咁，会唔会嗱、你停嘅话，我开放个地方俾你无家可归嘅人可以住呢、好似渡轮停咗嘅话，咁嗰啲即系翻唔到屋企人都要搵地方住啊！ 好啊，好多谢你陈太吓，咁你嘅睇法咧，我好同意嘅。接住落嚟咧，新闻报告之后咧，我哋仲有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同阿戴希立同梁家颖咧，讲下你自己对于事态嘅啲睇法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由。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第一轮刚才嘅节目时间里面咧，我哋讲咗好多关于九号风球嘅公共交通安排啊。接住落嚟呢个小时咧，我哋有两个课题嘅，一就系特殊教育需要嘅学龄儿童嘅支援问题，另外咧就讲下啲核心区嘅铺位嘅租务状况。戴校长，我想问下你呢，喺你做校长嗰个年期间咧，你对于个特殊教育需要呢个课题有啲乜嘢嘅体会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就你说是特殊教育需要，或者是一些呢，即如果当我们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所谓特殊教育需要是很多类别的。 嗯。 我觉得有几样东西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先。第一呢就是如果真的有这些需要的学生或者儿童呢，当然咧，就系越早支援，佢哋就容易纠正或者容易帮到佢。 嗯， 咁所以咧喺咁多个年龄组别里边咧，学前咧其实应该系越嚟越重要嘅。 嗯， 因为嗰个系最早嘅时候介入，亦都最早能够帮助到家长认识到个细路仔有呢个需要，都能够帮到佢。咁呢个第一点啦。 系， 不过我哋学前。教育嘅支援咧，就系近年先开始嘅啫。咁呢个就可能即系本末倒置咗。不过呢个冇办法，呢个因为人手嘅不足问题。第二咧，如果要支援到呢啲学童咧，我哋一般用一个比较通俗啲嘅讲法咧，就一定要三方合作，即系家庭、学校同埋专业人士。咁呢个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咁但系咧，依家三样嘢咧。就家庭有好多认识不足啦，老师老实讲，我处理呢个特殊教育需要咧，都需要培训嘅。咁呢个亦都即系我哋仲有好多改善空间啦。专业人士嘅支援咧，我觉得呢个就更加重要。但系好可惜咧，我哋依家现时呢方面嘅人手亦都系严重不足嘅。咁所以就会出现咗好多即系支援唔够啊，或者咧察觉得迟啊等等嘅问题。第三个问题咧就。如果我哋培训得好，或者家学校嘅老师培训得好咧，系咪呢个问题就安枕无忧咧？我睇又未必，因为随住我哋嘅专业知识越嚟越丰富，或者科技越嚟越发达咧，你发觉咧有特殊教育需要嘅支援咧，可能类别越嚟越多都唔定。但亦都同时咧，我哋都有一个转为危机嘅可能性咧，就系咩咧？可能人工智能啊，好多其他方面嘅发展咧，又能够提供更多嘅帮助，亦都即系唔一定话全部都系要靠人对人，当然人对人系一个方法啦，咁样。所以呢个问题咧，我觉得咧就我哋都需要从一个动态嘅角度去睇呢个问题。不过总嘅嚟讲咧，最简单嘅讲法就系越早越好， 三方合作是最好的。 是。 同埋呢我哋希望呢是能够加强呢是对学童的专业的支援。是。 在教育局的定义里面呢叫特殊教育需要，即是 SEN 啊，三个英文字母的宿舍咧。 系 儿童就包括系读写障碍啦、多动症咧，即系喐动嘅动啊，专注力不足啦、自闭症啦、肢体伤残啦、发展迟缓、听障、视障同埋言语障碍同埋情绪问题。嗱，刚才所描述的一堆嘢都系比。从即系一般人嘅尺度讲，系比较负面嗰边。 系啊， 但系 资优其实都系一种特殊， 系啊， 都需要特殊。 醒目得滞系咪都系属于 属于？嗱，其实亦都有好多细路咧， 系 两边都有嘅。 系， 譬如你话自闭咁样，嗱，譬如我举个例啦，即系坦白啲讲，可能而家我哋中学都仲系分呢个学能组别啦。如果你话因为累积性的学习呢，一般来讲呢，如果学能组别比较低一啲的学生呢，或者那类的学校呢，通常他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数会多一点。 所以 就变咗，依家就嗰类学校可能比较集中嘅。 系、 咁你话第一组别嘅学校嗰啲学生里边有冇有特殊教育需要？肯定有啦。有啲人咧，佢系自闭，但系佢系资优嘅。 嗯， 所以佢可能去咗嗰类学校，佢又有嗰方面嘅支援嘅，唔系唔需要嘅。 至于喺个政府部门嘅分工里边咧，就系、是、学前就系由社会处 吓 负责，学龄就系教育处负责，系咪？ 以前就是，但依家我相信教育局都会将呢个 SEN 嘅服务咧扩展到去幼稚园，即系以前系幼儿园嗰度有嘅，依家幼稚园都有嘅 吓、好，就住呢个课题咧，就系、是、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咧，同中文大学嘅社会工作学系咧，做咗一个研究。调查嘅，咁啊，而家我哋就请嚟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嘅社区组织干事黄文杰姑娘咧，同大家解释下佢哋嗰个嘅工作。黄姑娘你好， 啊你好， 你哋就针对呢个学前同学龄特殊教育需要嘅儿童嘅支援问题做咗调查，调查嘅重点系乜嘢嘢？有啲咩发现？可唔可以先概略地同我哋讲下先？ 好啊，我哋今年咧就系五月至八月啦，同中文大学啦就进行咗学前同学年 SEN 小朋友嘅优势同埋支援需求嘅服务就研究调查啦。 嗯， 收集咗有客问卷就283份嘅，跟住咧我哋就发现咧，其实系调查当中咧，其实幼儿阶段咧 SEN 嘅照顾者咧，其实个满意度系较学年阶段系高嘅，即系啲照顾者系比较满意学前嘅支援服务嘅，同埋有。即系将近有八成啲受访者咧，系幼稚园阶段咧系有接受过即系小朋友嘅支援服务嘅。 嗯， 系啦，但对比下学年阶段咧，其实咧就系、是、接受过学年阶段支援服务啦，无论系学业支援啦、情绪支援啦、一啲训练支援啲个使用者个比例咧，其实都系偏低嘅。 嗯， 系啦，我哋都觉得啊，拣好奇嘅个情况，点解会拣咧？跟住我哋分析个结果咧。就發現咧，其實咧，因為頭先都有提到啦，幼兒階段咧係有屬於福利處統籌啦，但學年階段咧係有教育局統籌啦，係兩個唔同嘅部門啦、 嗯。 所以其實佢哋嘅支援模式就好唔同嘅、 嗯。 幼兒階段咧，我哋就發現咧，其實佢啲服務咧係以幼兒為本嘅， 係 同埋咧係有跨專業團隊啦，包括咗啊，即係教育心理學家啦。即系社工啊，或者治疗师啊，即系治疗师啊，即系会每一个小朋友咧，系提供一个发展前评估报告嘅。根据个报告内容咧，就由相关啲专业人士咧，为每一个小朋友提供每一年60个钟嘅标准化嘅专业服务嘅。 嗯， 除咗俾小朋友之外咧，其实佢都有提供服务俾老师同家长，同埋啲服务时数咧，全部都有规管嘅，都有指引嘅。特別係呢幾年比較成功嘅到校嘅即係學前康復服務啦，係啦，其實咧就係援引機構啊，係去到學校提供專業訓練，係一個人本支援再加校本支援嘅結合。所以其實呢幾年就算係排到資助學前康復服務啲家長咧，好多都選擇繼續留低係即係到校學前服務，因為呢個服務好受歡迎啦。 係、 但問題無論學前服務幾好都好啦，到咗小學就停止咗嘅，因為教育局統籌啦嘛。 嗯， 學年 SEN 嘅小朋友就比較依賴校本支援嘅。 即係靠學習支援津貼下嘅三層支援模式啦，以融合教育去幫助佢哋啦。跟住學校就根據 SES 小朋友嘅數目同埋層卡向教育局申請錢啦。第一層就冇錢嘅，第二層嘅小朋友每一個一年咧有15,000元，第三層咧每一個有60,000元啦。但係呢個支援模式就有局限性嘅，因為佢冇以小朋友為本啊。 係。 第三層的小朋友有定立一個個別學習計劃啦，而第一層、第二層的小朋友和照顧者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屬的層卡和有什麼服務的。 黃姑娘，為了令到聽眾呢就是吸收到我們說什麼呢，或者我們稍微停一停先。現在說的學前和學齡的特殊教育需要不同，學前就即是幾多歲到幾歲？ 学前咧，即系六岁以前啦。 六岁前啦 ，OK 吓、咁就学龄咧就六岁后啦，咁样。咁你呢个就呢个就分学前同埋学龄嘅分野啦。咁而学前咧就由社署去统筹，学龄咧就由教育局去统筹，系咪？咁呢个第二点。另外咧就话学前咧，佢而家你头先讲话。同学龄系有好大嘅差异，那个支援啊。学前咧就系以人为本。学龄就以校为本，是不是这个都是一个重要分别？ 都是有重要分别的，同埋学前咧，而家系以人为本加校本支援双轨制。 系，咁头先你又讲到一啲嘅名词咧，就叫做三层嘅支援模式啊。嗱，一般人又唔知咩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系乜嘢。喺继续讲之前，你可唔可以讲下咩叫做一二三层先？ 好啦，呢个系学年阶段咧，其实啲教育局咧。就会俾钱俾学校嘅，即系学校入边咧有几多位 SEN 嘅小朋友啦，佢处你打一个金字塔啦，就三层嘅，第三层即系最严重嘅小朋友啦，第二层即系稍微严重啦，第一层系最即系比较轻微嘅小朋友啦。如果个小朋友处于第三支援层卡啦，最严重嗰度咧就一个小朋友可以向教育局申请60,000元一年嘅，第二层卡咧就可以申请15,000元一年嘅。第一層卡咧就申請唔到錢嘅，呢、這個就係三層支援模式。 係 啲錢咧俾咗學校咧，其實學校咧就有一定嘅彈性可以處理嘅，即係佢可以改善學校嘅設施啦，可以搞一啲功課輔導班啦，請老師啦，或者係購買一啲專業服務嘅，係啦，呢、這個就係三層支援模式咯。 好，咁样实证喺嗰个嘅统计数字上咧，而家全港18岁以下嘅儿童当中咧，就据讲会有超过80,000名嘅特殊教育需要嘅儿童啦，咁样就话占咗全港儿童总数嘅8.7%。实在呢个数字系咪低估咗咧？根据你哋嘅研究， 个数字就一定系低估嘅，因为佢就系包括一啲确诊嘅 case 啦。有一啲個案咧，其實懷疑個案咧，其實佢就冇即係統計喺當中嘅，係啦。 實際情況會係嚴重得多，係咪？簡單講。 係啊，情況嚴重得多嘅，所以其實我哋啲照顧者咧，訪問都即係調查都發現咗啦。我哋照顧者當中咧，70%嘅照顧者咧，其實壓力都好大啦，都提緊精神科嘅，即係個情況咧都係好嚴重嘅，係啦。 係，你哋有咩建議咧？針對呢點？ 系啦，我就觉得个建议咧，第一点即系讲，既然学前嘅支援服务做得几好，家长嘅满意度更高，其实可唔可以将学前呢几种专业嘅支援服务啦，就延续到学年个阶段咯？特别系呢几年满意度好高嘅到校学前康复服务实验计划啦，会唔会系延续到系小学阶段啦？系啦，俾啲小朋友咧，其实容易适应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学咗小学啦，有默书啦，有测验啦，有考试啦，个压力其实会大咗好多嘅咯。系啊，所以就应该系有延长啲啦。同埋咧，我哋觉得系可以喺即系校本支援嘅基础上边啦，学年儿童咧会加一个人本支援啦。即系包括咗，其实咧每个小朋友你所属嘅层卡，第一层又好，第二层又好，第三层又好啦，应该俾家长知嘅。同埋咧，應該會知道啊，每一層卡有冇一啲根據每一個小朋友校訪學前啦，會訂立一個叫做發展評估報告啦，會俾啲家長知道個小朋友處於咩情況，但學校入邊應該可以攞到啲乜嘢服務咯，即係一個知情權咯。同埋咧都應該校訪學前啦，即係會唔會係有啲標準化嘅服務指引啦？即係例如每一個層卡嘅小朋友應該攞到幾多個鐘啦，係咩嘢類型嘅服務啦？因為 SEN 有9種嘅唔同嘅類別、唔同嘅程度咧，個需求又好唔同啦。 係啦，咁呢方面其實都應該何況效仿係韓前啦，同埋即係呢個跨專業團隊嘅，即係我哋叫做後輩啦，個支援係好緊要嘅，就唔係淨係靠一個 SEN 統籌主任咧就可以解決韓 SEN 小朋友啲問題嘅，佢應該有成個團隊啦，即係我先諗學家啦、專業文理治療師啦，係啊呢啲。即系言语治疗师啊，唔同啲专业人士，根据小朋友嘅情况，系提供唔同啲服务咯。 唔、嗯、系，我想问你，我想问一个问题咧、嗯，你觉得呢个学前同埋即系学龄，即系基本上由教育统筹局去负责啦，即系咁样啦。你觉得佢哋做唔到学前嗰个服务，系佢哋唔知啊，因为客观上有咩问题做唔到咧？你譬如你哋而家咁睇都分析到啊，咁你好明显你睇到个服务嗰个 差异 喺度啊，但其实呢个服务嘅差异就系因为可能系某啲原因做唔到噶嘛，咁呢啲原因如果解决唔到嘅话，即系话你提出呢个建议都唔会实现噶。 系啊，我哋同意啊，所以其实我哋都有建议咧，其实。即系社会福利处咧，同教育局啦，虽然系唔同嘅部门啦，其实大家应该有多啲合作嘅。其实如果系无论校本支援啦，或者人本支援啦，都有佢好嘅 model、好嘅模式啦。其实就唔系讲啊，何前咧就系、是、你社会福利处搞掂晒噶啦。总之去到小学阶段咧，就唔关你社会福利处事，但学校就有教育局我自己搞啦。其实大家应该有多啲合作咯。因为我哋成日讲咧，导校康复服务嘅成功咧，就系由营运机构专业人士去到学校，系嚟提供一个以人为本嘅服务咯。佢系人本支援再加校本支援啦。其实家长满意度好高嘅。其实呢啲好嘅服务咧，即系点解唔可以即系延长到小学阶段？呢个问题都系我哋想问翻政府，问翻教育局嘅，系啦。即系既然更好，家长满意度更高，点解唔可以延长啲咧？难道小学的小朋友就不需要的吗？就没有做 SEM 吗？ 另外其实刚才你都提及到关于是照顾者的，你们的调查就着照顾者这一点上有没有什么发现和有什么建议？ 是的，我们都发现照顾者呢，其实刚才都讲了七成的照顾者是吃着资讯多一点肉麻需要 full time，而佢哋嘅情緒個壓力來源咧，係95%咧係來自啲仔女嘅問題啦，即係小朋友啲學業問題啊、情緒問題啊、行為問題啦。所以坦白講咧，可以幫助支援佢哋個小朋友啦，改善到小朋友嘅狀況咧，其實照顧者嘅壓力咧會有一個好極大嘅改善啦。但其實我哋今次調查咧都有建議嘅，就因為而家其實對住照顧者津貼咧。其實咧，就而家得一個叫做為低收入啲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嘅計劃啦，而家都恆常化咗啦。嗱，我哋覺得就呢，因為呢個計劃咧，淨係對一啲嚴重嘅傷殘人士啦。其實我哋覺得係可以咧，將佢擴大到所有確診嘅 SEN 嘅小朋友嘅照顧者嘅，因為可以根據嗰個支援層卡啦、個嚴重程度啦，可以按比例發派啲津貼俾一啲照顧者啦，同埋個小朋友啦。即係如果學校校本支援做唔到嘅地方，但啲照顧者可以用翻相應啲錢咧，去分家去其他地方去購買相應啲服務啦。無論去搞一對一補習又好啦，興趣班又好啦，又或者係講俾一啲專業訓練都好啦，係都可以幫到啲照顧者嘅。 係，我諗即係其實你一路咁分析咧，大家都好容易睇到咧，嗰、那個服務即係所謂周唔周全咧，其實牽涉到。一个就是专业人士有多种类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更加基本的问题，就是资源投入够不够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能够慢慢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会使到那些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的照顾就会比较好一点。 是啊，因为我们这几年一直强调融合教育的校本支援是有些局限性的，因为大家都明白的 SEN 有九种，每一種咧係有嚴重程度都唔同喎，年紀又唔同喎。其實坦白講，學校老師都好辛苦喎。你要一個班入邊照顧到更多唔同種需要嘅小朋友一對二十，其實老師真係做唔到嘅。所以其實咧，我哋都希望佢效仿學前啦，即係啲專業團隊咧提供一啲，即係叫做係學校提供一啲額外嘅支援俾翻學校，咁咪大家都輕鬆咗好多咯，係啦。 好啊，多谢你啊，黄文杰姑娘。黄姑娘是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社区组织干事来的。咁啊，关心到咧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啊。咁刚才所讲的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他哋的调查就觉得学龄儿童同埋呢个学前儿童所受到的待遇非常之唔同啦。 我想再补充多一个意见咧，就其实除咗系资源啊、专业人手啊嗰方面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问题咧，可能大家都冇留意咧，就系因为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儿童嘅家长咧，其实都有两种嘅。 嗯， 因为我哋鼓励融合啦，又惊佢学校啊、同学啊有歧视啊咁，有啲家长咧就唔轻易咧。会透露俾学校知道咧，佢个小朋友有特殊教育需要，至少学校发现到为止。但系咁咧，亦都有出现咗另一个问题，因为咁样咧，学校其实咧，佢可能转由小学去中学，或者由幼稚园去小学嘅时候咧，那个学校要一段时间之后先发现到呢个小朋友有呢方面嘅需要，先至开始去谂下点样照顾佢。咁呢个问题咧，我相信咧。有个私隐嘅问题啦，即系有个即系话要公平对待啲小朋友嘅问题。但系如果呢样嘢就导致咗家长同学校嘅合作出现咗问题，而专业人士亦都冇办法介入咧，其实对小朋友嗰个帮助咧都会系拖延咗嘅。 咁啊，但系对于呢个特殊教育需要嘅问题吓，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咁样啊，阿戴希立，你作为校长咧，喺呢方面就好有体会嘅吓。 系啊， 咁每一个儿童喺佢嗰个成长嘅阶段都有各种各样嘅 需要，但佢亦都有佢嘅长处嘅。如果你做处理得好咧，佢嘅长处系可以发挥翻出嚟。 同大家睇下天气情况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系大约系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展望咧就系随后数日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吓。本港地区今日嘅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住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住该区。 CIBS 人人广播， 你播耳嘅朋友，香港需要你啊！ 联系香港，连结技能与专业。 This program aims to highlight how they develop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provide quality service and the value of their profession in HK social and economic growth. Trainees to our initiative, let's talk about it. CIBS 节目联系香港，连结技能与专业。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三雷博士讲，一年一度运动医学日。 运动医学日不是一个很学术的会议，就将运动医学和运动科学很多专业的知识透过讲座一些工作坊，让普罗大众知道运动医学怎样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令到我们的运动表现是更加好。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在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接住落嚟咧，会有新闻报告，咁我哋一阵间新闻简报之后咧，会倾另一个课题咧，就系疫后啊，香港嘅市道嘅系如何咧？尤其是商铺嘅租务情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话，当局并没有检验日本食品辐射量，并禁止相关食品进口的指标，强调需要考虑原因和受影响范围，不会以数字划线。有议员关注检测的成本开支会否太高，谢展华话，政府花费大约1000万元购买器材和检测等，现阶段属可负担范围。食安专员黄云表示，至今发现7宗怀疑违反日本进口食品管制个案，相信是由于出口商没有附上辐射证明书， 當局已經同日本領事同入口商開會商討。據了解，警方計劃解散鐵路警區，只係保留部分骨幹成員，大部分人會調派到全港各個警區協助前線巡邏等工作，而原本屬於鐵路警區的工作範圍就會交由地面的巡邏小隊人員兼顧。消息說，建議在大約一年之前傳出，原本計劃下月執行，但處方考慮之後初步預計明年實施。處方近期已經安排各區巡邏小隊熟習鐵路警區的工作。消息又說，安排主要考慮到警隊近年人手不足，原本鐵路警區人手在鐵路收車後休班，不設通宵更，日後當這些人員調到地面工作，預計可以舒緩部分監訓的人手。消息說，現時各警區調派機動部隊和衝鋒隊人員不時會到鐵路站巡邏，相關工作會維持。消防處一名高級消防隊長涉嫌訛稱購買一個單位自住，以欺詐一間銀行和香港按證保險公司批出八成按揭貸款，涉款約780万。他早前被裁定兩項欺詐罪罪成，今日被判囚10个月。區域法院暫委法官表示，定罪基礎是被告借騙回的貸款獲得利益，包括購入965万元的單位和賺取22个月共約46万6千元的租金。考慮到被告同意大部分控方案情，節省了法庭時間，被告過去曾經做義工，向慈善機構捐款，在疫情時義務參與防疫工作，構成合理減刑力因素。網上流傳近日有市民說，在美國冒險樂園屯門華都商場分店玩摘彩虹的時候，摘彩虹遊戲時發生懷疑不公事件，海關說已經接獲舉報，正是作出跟進，如發現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會採取適當執法行動。美國冒險樂園回覆查詢時說，幸運彩虹每個圖案都大於代幣，不存在代幣大過彩虹圖案的情況，對於顧客作出不實指控，公司深表遺憾。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雨，明早最低氣温約24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同埋坏车先啦。九龙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喺星辉豪庭对开快线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不过仲系好多车嘅。观塘道嘅龙尾就去到德宝花园，伟业街嘅龙尾去到常月道。龙翔道去荃湾，星辉豪庭对开曾经有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嘅。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上海街就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嗰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啦，龙尾去到渡船角嘅。佐敦道去加士居道近上海街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渡船角。新界咧，新田公路上水近住新田交汇处就有意外事故，龙尾喺石湖围附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飞林明道，西行排到铜锣湾的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是七咸道北过海多车，龙尾新楼街，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的龙尾在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深麻实道，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港岛而家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嘅，龙尾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新界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呢个新墟至三圣村嗰段仲系多车。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喺龙日村。安全车速报告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颈岭。晚间工程方面咧，今晚将军澳隧道公路咧同埋环保大道都有工程嘅。今晚10点去到清晨嘅5点30分，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将军澳方向同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嘅慢线会临时封闭。如果今晚会揸车经过将军澳隧道公路同埋环保大道，请特别小心吓。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 喺马路上咧，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东区海底隧道喺8月27号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返而家用緊嘅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戴希立话：跟住落嚟呢个时段咧，我哋想倾下商铺嘅租务市道啊。有数字显示咧，就话疫后通关之后咧，就旅客重返香港啦，嚟咗香港啦，咁就带动咗核心区嘅铺位租务。咁而呢啲新嘅客咧吓，嗰啲铺位客咧，就集中喺本地嘅药房啦、金行啦，同埋内地餐饮嘅品牌咁啊。情况系点咧？依家我哋请嚟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啊，邵家辉议员嘅。邵议员你好 ，Hello 你好。 哇，邵议员啊，嗱，黄金周咧就虽然唔可以就作为一个最后嘅总结啦，不过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我哋分析嘅基础啦。咁嗱，我就直觉啫，我睇下你觉得啱唔啱？旅客就比我哋预期少咗啲，即系唔系咁多。咁喺消费上边咧，饮食就听讲唔错。买黄金都唔错，但系买普通买嘢同买一啲特别奢侈嘅物品咧，就好似个销售情况唔系几好。药品又 O K， 系咪大约个情况会系咁咧？ 都大致接近嘅嗱。我其实今次喺十一黄金周咧，嗰五日咧，差唔多有110万嘅游客嚟香港。 系。 咁比起七一嘅時間咧，其實都仲要多10% 到嘅。 係。 咁比業界嘅話咧，其實都係見到係樂觀嘅。不過當然到比起2018年嘅時候咧，咁其實個遊客數字都仲未去到嗰個情況啦。 係啦，係啊。 原因當然係第一就係嗰個承載力啦，本身我哋嘅承載力嘅問題啦。係。第二咧就係我哋自己嘅人手咧，其實講咗大半年，其實都唔係好夠，各行各業其實都爭啲嘅。咁亦都令到啲即係艇工嘅承載力又好，酒店嘅承載力又好，咁其實都係有待繼續努力嘅。咁我哋預示咧，可能去到年尾啦，甚至係出去年嘅第一季嘅話咧，可能就會更加好啲噶啦。咁而遊客咧，亦都係逐步咧，其實翻緊嚟嘅。頭先你講緊嗰啲嘅黃金啊、鐘錶啊、一啲嘅藥品啊、化妝品咧，其實都係一啲傳統咧旅客喜歡買嘅嘢。咁而一啲奢侈品咧。我聽到個生意咧都 OK 嘅。咁但喺民生區咧，一啲日常用品嘅話咧，咁個數字咧就未必一定係好好嘅。咁因為啲遊客主要咧都會去翻一啲旅遊嘅旺區啦，尖沙咀啊、銅鑼灣啊、旺角啊咁樣。咁而啲民生區啲遊客去唔到，而同時嘅咧，因為大家知道近呢三幾個月咧，好多朋友都要上去大灣區度探索噶嘛。咁所以星期五六日佢唔喺香港，咁自然煮飯煮少啲，次次都用少張啦。咁所以喺民生嗰方面咧，遊客幫唔到，而啲本地市民又去咗大灣區探索咧，咁所以咧就都有一定嘅減少嘅。 嘅消費。咁、不過咧，我哋都知道啲香港朋友過去大灣區探索咧，主要都係食同埋玩嘅啫，買嘢咧其實都係買手信，因為始終香港都係一個免税港同埋正品正貨，咁好多朋友都留翻香港買啲佢想買嘅嘢嘅。咁所以我相信慢慢隨住遊客一路越多嘅話咧，咁嘅景況會越嚟好嘅。 即係總之明天會更好啦。不過問題就對於即係兩個比較主要嘅問題就係話，即係旅客嗰、那個即係消費模式嘅轉變同埋個租務市場，你點睇咧？ 嗱、那個租金話咧，大家知道其實喺高峰期咧，其實落嚟咧都有一段減得都唔少嘅，尤其是啲街鋪嗰個情況嘅。有啲之前你睇新聞都見到可能租200萬一個鋪咧，而家可能只係得幾十萬、50萬或者60萬租最出邊嘅。咁但係如果喺啲商場裏面咧，我聽到啲商鋪嗰個租金咧，都係仲係幾得好穩嘅，因為喺商場裏面要揾到個鋪擺入去裏面咧，其實好多朋友都要排咗好耐，同埋商場咧嗰啲嘅朋友咧好多都係會同你計分成嘛，所以佢會數住你嗰個生意額啦同埋人流，咁所以商場嗰個嘅租金咧比較平穩啲，咁而喺一個旅遊旺區話咧，咁而家去尖沙咀。最新嘅指標仲有成10%嘅空置率嘅，咁呢一個同喺我哋最好環境嘅時候，2018年嘅時候話咧，咁其實都仲有一段距離啦。咁、我相信都係頭先講緊人手嘅問題啊，同埋嗰啲嘅商鋪嘅擁有人咁啊，計一計嗰個嘅成本啊，同埋即係遊客幾時翻曬嚟啊，而繼續決定擴張同埋擴張啦。 係，如果講核心商業區咧，所謂核心區，三月底到九月咧嘅整體租務就話嘅情況咧，就空置率就係下降咗嘛，好啦咁。咁但係同係核心區咧，中環嘅空置率就並冇改善啦，係咪咧？ 因為其實旅遊旺區嗰方面嘅話咧，我諗係遲咗一路慢慢係減緊噶啦，即係嗰啲空置嘅鋪位減緊，咁即係多咗人租啦。咁而中環嗰邊嘅數字嘅話咧，咁你嗰邊係點樣？係咩數字嚟㗎？我想了解 下。如果講嘅數字就係要深究啦。咁但係佢一般嗰個嘅粗略嘅報導咧，就話中環嘅空置率就係、是反而有增加咁樣。 OK， 因為中環咧其實唔係傳統嘅旅遊嗰個旺區，同埋中環咧，我相信嗰啲嘅空置率咧，應該係樓上嗰啲嘅寫字樓會比較多啲嘅。如果你睇下喺中環嗰啲嘅街鋪咧，其實空置率嘅機會係會少啲，因為其實都唔係好多街鋪，而嗰度亦都唔係一個即係主要嘅旅遊旺區嚟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喺嗰個寫字樓嗰個空置率嘅話咧，其實都有待繼續改善啦。 咁如果睇嗰啲統計數字咧，就以呢個空置率嘅走勢嚟計咧，中環嚟計嚇，三月底嘅時候係6.6%嘅百分之，六月底就6.6%，去到九月底咧就10.5%反而。但係另外咧，譬如話尖沙咀嚟計咧，就係、是、三月底就17.4%，六月底咧就15.9%，九月底咧13.0%，所以嗰個走勢係有啲唔同嘅。你刚才都提及到话一啲叫做即系住宅区啦，嗰、那个情况啦，咁样好多人北上啦，主要系指元朗啊、屯门啊、西贡嗰啲咩地方系咪啊？ 我谂其实如果北上去大湾区探索嘅朋友咧，应该就新界、香港、九龙其实都会有嘅，都唔少添啊！星期五、六其实大家睇下嗰个出境数字都知道噶啦。咁就不过上去上面。去旅遊啦，或者過去玩咧，咁都係不嬲我哋香港人嘅特色嚟嘅。香港其實即係疫情之前啲朋友都係喜歡去噶啦。咁尤其是而家上面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咧，去吸引我哋啲香港市民又俾啲著數我哋咧。咁其實都多謝佢哋嘅。不過我成日都提啦，除咗我哋香港700多萬市民上去大灣區咧探索之餘，我哋都可以努力咧去吸引成個大灣區有7,000,000+嘅市民咧可以過翻嚟香港幫襯我哋，甚至乎有14億嘅內地同胞，咁所以我哋最好去做多啲即係特色嘅活動啊，去吸引佢過嚟啊，俾多啲優惠佢哋嘅話咧，咁會令到我哋嘅經濟咧其實都係即係一出一入一加一減咁樣嘅啫。 好多人都話咧，嚟香港嗰啲內地旅客咧，佢哋嗰個嘅旅遊嘅品味或者習慣都改變咗咁樣。喺呢點上，喺反映喺嗰個商鋪上面又係點樣樣咧？照你觀察， 我相信如果比起2018年嘅話咧，可能內地朋友過嚟咧，佢哋會手鬆啲嘅。咁因為當時候個 內地個樓房啦，或者啲股票市場咧，其實都比較興旺。咁近年嘅話咧，咁大家知道上面嗰個情況都係一般般嘅。咁所以其實自然啲人手持使錢嘅話咧，咁又冇咁即係鬆手啦。第二咧就係嗰個匯率嘅問題咧，咁其實而家港元都強嘅。咁亦都係點解好多香港人上喺上面覺得好似話好抵使喎，上到去大灣區咁。咁所以相反，佢哋啲內地朋友過嚟覺得，咦，好似又同以前好似又唔係咁抵使。咁呢個都係一大環境嘅因素嚟嘅，外匯呢啲。咁所以不過我哋香港都係講嗰句啦，我哋本身我哋都係優勢，因為始終我哋都係一個免税港啦。除咗啲煙酒同埋汽車之外，話大部分都係免税嘅。同埋我哋正品正貨嘅產品，以及咧世界各地最優良嘅產品，其實喺香港我哋都可以揾到。咁呢啲都係吸引到即係過去啲遊客咧路過嚟支持香港。咁我哋就要繼續鞏固我哋呢個環境，吸引佢過嚟啦。尤其是嗰啲斤兩錢嗰啲，千祈唔好俾佢發生，我哋要大力打擊佢啦。 嗯，有个讲法就话嗰啲国际品名著名嘅品牌咧，喺嗰个商铺嘅扩充业务上面就都仲未系好得啊，有冇咁嘅观察咧？ 我相信其实一步一步嚟啦，因为做生意嘅话咧，最紧要其实都系有生意，同埋即系有利钱啦。咁而佢哋做生意嘅评估话都会一路睇住嗰个游客嗰个嘅第一个嘅数字啦，第二就系嗰个朋友咧，佢哋嗰个。即係使錢咧，香港嘅能力而去決定佢哋租嘅鋪頭嘅位置啦，同埋大細咁樣嘅。咁隨住嗰個嘅頭先講緊嘅承載力咧，而家一路一路恢復嘅話，而有下一路一路恢復增加嘅話咧，咁我相信一啲外國嘅品牌嘅朋友咧，如果覺得有商機，或是佢哋會繼續去投資 嘅。嗯，有一個現象，唔知算唔算係新嘅現象，就話內地嗰啲餐飲品牌咧進駐香港市場都有啲咧凌厲嘅嗰個情況。 歡迎嘅，咁香港一個國際大都會，國際其他品牌嚟香港，咁內地一啲好嘅品牌，尤其是啲著數嚟香港嘅話咧，咁其實都係對我話香港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對香港市民有好嘢食啦，係咪？咁就內地唔同嘅省市朋友過嚟，又可以體會得到，咁都對於我哋嘅租金係有幫助。咁而對於我哋喺過嚟香港投資嘅話咧，都對於我哋一個信心嘅投資嚟嘅。 唔知會唔會內地啲旅客咧，佢哋喺內地慣咗呢啲嘅餐飲嘅品牌咧，嚟到香港都即係食慣咗，都要揾翻佢哋，唔知會唔會？ 每個人選擇都唔同嘅，可能會有啦。即係有啲朋友啊，中意食開麥當勞去啲地方，麥當勞咁樣唔識嘅。係咁，但係亦都會有啲朋友專登去到其他地方話會食翻佢哋本地嗰啲特色嗰啲嘢。咁所以我哋香港不嬲都有個美食天堂。世界各地嘅產品喺香港其實即係都好優秀，咁我相信都係可以吸引到唔同嘅旅客。當然頭先再講，就算喺內地嘅品牌過嚟香港一啲嘅食肆話，我哋都係歡迎。 邵議員啊，我咧就覺得即係今次即係點樣去提升翻我哋嘅旅遊業咧？當然好多人提出就香港要搞一啲有特色嘅嘢啦，啲文化嘅嘢啦。不過你作為咧批發及零售界嘅議員啦，我反而有兩個。針對呢個批發同零售，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你。一個點樣可以做到又旺丁又旺財？依家第一個問題，因為有好多人話依家今次咧就旺丁就唔係太旺財。第二個問題就是、如果租金一路又升翻上去，對你哋究竟係好影響，唔係好影響啊？ 喺遊客，如果你見到今次十一黃金週其實過嚟嘅升幅其實都有比車多10%啦。咁而呢兩個月大家留意到，我同兩位都講過多次關於夜經濟嗰個情況話咧，其實大家見到初步有成效嘅，尤其是特首即係政府一路牽頭不斷去講有三個海濱嘅活動啦，係咪又有國慶煙花啦，即係又有好多商場提供好多唔同嘅優惠啦，又有一啲夜晚嘅戲飛啊。嘅優惠等等嘅話咧，其實啲市民出街咧係好明顯，其實係多咗嘅。咁嗰三個海濱活動咧，雖然延遲咗，但係嗰幾日嘅話嘅總結，其實係第一人流好多啦。咁而嗰啲商鋪仔嘅話咧，即係嗰啲檔口仔嗰啲老闆咧，個個都係喜出望外，話有啲係增加90%，有啲增加成100%，佢哋估唔到。咁我相信對於嚟講，其實都係旺丁會有旺財嘅。咁至於整體香港嘅話咧，其實咁人數頭先講咗一定係增加咗啦。咁而喺一啲傳統嘅旅遊產品咧，其實都有雙位數字嘅增長嘅。咁不過此消彼長就因為本地市民頭先都講咗啦，咁都要俾佢哋四圍去，咁佢都係。中意四圍去嘅，咁呢個亦都係合理同埋一個正常嘅情況嚟嘅。咁我哋 大灣區融合，咁啊俾多啲朋友有啲唔同嘅體驗咯。咁我哋點樣去加強我哋自己嘅動能嘅話，當然其實有做多啲即係大型嘅活動啊，我哋特色多啲嘢，吸引啲朋友過嚟啦。租金咧喺香港一向都係一個自由嘅自動浮，係嘛？你如果去賺錢賺得多，那個鋪頭嗰個位置話，自然租金就會升。如果個地方其實嗰啲生意麻麻地，其實就會跌嘅啦。所以你見到尖沙咀其實而家都有唔少嘅街鋪，其實仲係拉緊閘嘅。咁頭先你都提過嗰個嘅空置率，而家都大概仲有13%。咁而比起即係差唔多最好嘅時間喺2018年嘅時候咧，我估計嗰個得幾嘅單位數字嘅嘅吉鋪率嘅啫。咁其實都未曾回復翻。咁我相信呢都係一啲旅客啦，同埋即係大家對呢個市場嗰個嘅信心問題啦。 总的来说，个形势是有好转的，是吧？ 大家一齐努力想多啲活动，而家好似夜经济咧，即系起码而家每日再有人讲，或者铜锣湾8点钟、9点钟好似静英英咁。呢排我见到其实都唔系，啲人都可以即系开始习惯翻出翻嚟。咁即系如果啲朋友有钱就使多啲啦。如果啲朋友系唔系，我想出嚟行下行下都好啊。咁大家即系开心啲，见到成个热闹嘅场景嘅话咧，都令到啲旅客咧过嚟咧，即系感觉得开心啲，咁啊留多几日喺香港使钱。咁呢啲系带动我哋香港整体嘅经济。 好。多谢你，邵家辉议员。 多谢梁生，多谢大山。 跟住咧，我哋就系讲下啲珠宝业嗰个情况系点样啦吓。而家我哋请嚟九龙珠宝玉器金银首饰业商会理事长啊刘克斌先生，刘先生你好。 系你好。 啊，刘生点啊？生意系咪好咗啊？依、个黄金周。 国内啦，依个黄金周嗰个生意都比预期系理想嘅，咁呢个都国内嘅系。 嗯，吓讲开呢个珠宝店咧，我自己个观察咧，我翻内地旅行咧，都唔系一线嘅城市啊，吓嗰啲即系系镇啊，镇级嘅商场啊，夜晚黑10点钟都仲有人，好多人喺珠宝铺嗰度话睇首饰噶。香港我谂咧有排都未去到呢个地步啊嘛。 哦，依、這个嗰、那个环境又唔同啦，你可能咧就去到。嗰啲真係去趁夜墟嗰啲咁去嗰啲真係好成熟嘅嗰個夜墟，真係乜嘢都得賣嘅。咁但係香港咧，如果買珠寶咧，咁可能都係即係比較即係貴重啲，咁又未必習慣咁夜去買啦 。所以我就 係咁咯，就係 即係去旅行嗰啲好奇怪喂，夜晚十點嘅咯，但係嗰啲嘅首飾鋪啦、金銀首飾鋪啦，仲哇喺啲燈光火著，唔係冇人啊，人頭湧湧嘅， 日頭睇得清楚啲。 夜晚啊， 我知道，即係香港， 所以真係好唔同啊， 好得意啊！嗰啲三四線城市咧，就真係趁夜去嘅。咁啊，真係好似去尋寶咁。香港咧就真係仲未習慣， 係好啦。咁啊，講翻我哋香港先啦。咁啊，而家十一黃金周啱啱過去咗啦，咁啊都係傳統嘅旺季啦。咁你哋嘅珠寶業界嗰個嘅營業狀況，同大家總結一下咧。 頭先講啦，都呢個十一黃金周都比預期係理想嘅。咁點解話比預期理想咧？其實我哋睇到今年嘅五一黃金周同埋呢個暑假嘅檔期，本來我哋都有啲期望嘅，咁但係事實咧，五一黃金周同埋暑假咧，真係即係同預期有啲落差，咁所以咧就去到十一黃金周咧，我哋都係即係有啲保守，咁但係咧就出翻嚟嘅結果咧，都係有少少喜出望外嘅，咁點樣起法咧？如果以平均數嚟計咧？我哋都睇到啊，比五一黃金週每一日嘅平均數咧，都有接近30% 嘅升幅嘅。 嗯， 咁所以呢個都可以講係比預期係理想嘅咁嚇。 係，咁實在珠寶首飾啊、金器啊、鐘錶啊，你嗰個嘅銷情啊，係有啲咩因素影響嘅咧？你點分析咧？ 如果我哋睇咧，依、這個十一黃金週有啲喜出望外咧。咁可能真係有兩個背景因素嘅，一就係啱啱喺黃金週之前一個禮拜咧，嗰、那個金價咧就開始回落咗4-5%。 嗯， 咁呢個咧可能都會吸引到有一啲即係消費者或者今日未曾迫切買嘅，咁但係見到個金價突然間低咗落嚟咧，都即係要去買呢個珠寶金飾。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亦都係增加咗一個 即係購買嘅一個推動力嘅。咁另外一個咧，咁我哋成日都講，今年咧就雙春啊，兼闰月，結婚好時年。咁我哋一路由年初咧，就一路咧就部署呢個婚嫁首飾咧，就部署到而家噶啦。咁但係可能疫情過後咧，大家都掛住吃喝玩樂，就即係未曾得閒辦喜事。咁所以睇到過去嗰段期間咧，大家都去旅行啊，去食嘢啊咁。咁但係去到即係第四季開始啦，我相信即係大家玩就玩完啦，食都食都咁上下啦，咁開始要諗下即係辦翻啲即係年尾嘅正經事啦。咁所以即係見到有啲即係婚嫁嘅即係查詢啊，同埋買嫁妝嘅比例咧係高咗嘅。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兩個因素加埋咧，就推高咗十一黃金周呢個咁嘅成績啦。 嗯，金价就影响金器啫，但系其他嗰啲钟表或者叫做比贵价啲嘅产品就唔系直接同金价有关系噶啦。咁嗰个情况又点咧？ 啊，咁嗰个就正如我头先讲啦，咁呢个可能真系去到第四季啦，即系有啲分价嘅推动力啦。因为始终喺今年嚟计，我哋成日都话啊，结婚人数少咗，或者啲人都結婚都喜歡就話簡單啲，咁但係實在呢亦都係有一部分人呢依然係要結婚，依然係要辦喜事，依然係要買返啲即係好啲嘅嫁妝嘅。咁所以我哋睇到黃金周開始呢，即係嫁妝類呀，無論係呢個高價嘅鑽石呀、玉器呀，咁尤其是啲龍鳳額啊、足金嘅龍鳳額啊，都見到嗰個銷情咧係唔錯嘅。 係、劉先生，好多人都話內地旅客嚟香港嗰個消費模式啊，同埋個品味都同以前係唔同咗，有改變噶啦、你覺得呢佢哋嘅改變，如果有嘅話，點樣反映喺你哋嘅業界嗰度？你哋有咩觀察呢？ 嗱，我哋觀察得到咧，品味有改變咧就唔多唔少啦。頭先講。疫情幾年咁，唔多唔少對於即係購買嘅一啲嘅意欲啊，可能都會有啲變化。咁但係我哋反而觀察得到咧，喺疫情之後咧就多咗一批我哋所謂90後嘅即係後生啲嘅消費者。咁呢啲消費者咧就佢自己開始已經有佢自己嘅消費能力，有佢自己嘅購買意欲，有佢哋自己嘅購買動機。咁但係呢班比較年青嘅消費者，佢嘅購買動機咧，就可能都係日常裝扮啊，即係睇下自襯唔襯自己啲衫啊，睇下自己嘅品味啊、喜好啊咁。咁同埋佢嗰個購買嘅嗰個動力咧，就係好即興嘅，即係見到啱眼緣就買。咁所以咧，就個單價咧就一定係低，因為如果你好貴咧，佢可能咧會考慮多啲啊嘛。咁但係佢有消費力，咁但係佢好隨心隨意咁見到佢又買，咁變咗佢嗰個消費模式咧，就係、是、變咗就趨向一啲中檔啊或者低價位嘅一啲嘅首飾。咁呢個所以我哋成日都講消費模式嘅轉變，亦都係包含咗一啲消費者佢嘅群組係可能唔同咗啦。 嗯，咁你哋喺个营销嘅手法上都要改变啦，例如喺嗰啲首饰嘅设计啊、风格上面要迎合佢哋口味噶咯，嗬。 嗱，啱啱如果我哋观察得到咧，就话多咗一批呢啲咁嘅后生啲嘅消费者，佢哋嘅购买嘅嗰个动机同埋购买嘅意欲都好随心随意，咁变咗我哋更加。要去迎合佢哋嘅品味啊，同埋佢哋嘅需求啦。 好啊，多谢你吓，九龙珠宝玉器金银首饰业商会理事长刘克斌先生，咁亦都系结束咗今日咧由戴希立同埋梁家荣主持嘅自由风节目啦，同大家讲声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